2000个客户和120个商人成功登记。尼日利亚数字货币等同传统货币内拉。艾美菲尔透露已经向金融机构发行相等于2亿内拉的官方数字货币，即是约48万美元。不过专家认为数字货币应用存在大量疑问。财经消息，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1.1度、东经111.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体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741点，上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566点，上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3.73，瑞士法郎0.92，加元1.238，人民币6.386。英镑兑美元1.377，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7美元，卖出1,80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还有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晨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的时间，咁而家扭啱频道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喺今日2021年嘅10月26号星期二的早上，咁啊继续咧，阿白元浩都会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寻日翻咗一日工啊，咁啊 warm up 完，今日咧可以发动你嘅引擎，将你自己嘅手头上嘅工作做得更加好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你会说人始终都是有情绪的，难道你日日都是正能量爆灯吗？当然不是啦。虽然我们人有时的而且确就会有喜怒哀乐，不开心的时间总是会喊的，但你千万不要想着喊是一种不好的事情，能够将你自己的情绪好好地发泄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来的。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两面看的，眼泪对于胜利者来说是成功时候欣慰的喜悦，不过面对着失败者来说可能是软弱或者就是懦弱的表现。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眼泪去到有不同深层的体会，没有眼泪我们都不会懂得去到成长。眼泪虽然带给我们心痛的感觉，但是这种历练也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强大。眼泪可能也是一种伤心，难过或者痛苦甚至乎高兴的时间都会透过眼泪去到表现给我们看。所以眼泪是一种很强大的武器，因为它每一次都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多不同的经历。无论眼泪你感觉得到的味道是什么，甜、酸、苦还是辣的，眼泪都是沉溢，而眼泪更加可以说是帮助我们带动到我们去未来的一种工具。 你怕哭泣吗？都至少经历一次，在你初出生给母亲抱那阵时，没有羞耻心，只得需要，肚饿都不算少，没明白心，没明白表，然而我不会寂寥。你可逛街，想每天逛街，这岁数我愿意理解。如果占有等于开心，你却这么不愉快。想拥有没缺少，不开心怕会被笑。你结果会出了笑点，还要强装自然。很想喊像又笑，一不高兴喊够忘记了，大喊包成长了也要来发泄出眼泪，喊又笑。你怕哭泣吗？都至少经历一次，在你初失恋中四的某日意识，未够胆饮酒只好苦笑，眼泪不想发表，为谁难堪，为谁露伤，从前我不会治疗。你清楚你都算乖，他却不会怪，这好处有别个理解，寻到爱侣应该开心，你却这么不愉快。想拥有没缺少，不开心怕会被笑。你结果会出了笑脸，还要强装自然。很想喊像又笑，一不高兴喊个忘记了，大喊包成长发泄出眼泪，喊又笑。想拥有没缺少，不开心怕会被。 重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为人父母真是不容易的。话说在美国有一间高中面对很严重的校园暴力问题，有班爸爸就主动出手组成了 Dads on Duty， 亲自帮手处理这个问题。美国那间高中面对的问题其实都挺严峻的，在三日之内已经有23个学生打交被人拉了，有次甚至连助理校长都被人打，学校见到咁真系头都大埋。好彩有40个爸爸就主动请缨轮流去到当值，但系佢哋唔系做保安嘅工作，亦都唔系翻去闹人罚人，而系做个好榜样俾班学生睇，仲同佢哋有讲有笑，营造积极嘅学习环境。虽然一班爸爸冇受过正统训练啊，亦都唔系专业嘅调解员，只不过佢哋觉得我哋身为老豆嘅就最应该知道点样照顾班细路仔，所以佢哋就轮流喺学校嗰度值班，同啲学生讲下笑，讲下啲冇恶意嘅笑话。就系咁，呢班爸爸出现嘅一个月之内，就再冇发生过一单暴力事件啊！呢班爸爸望上去外形大大份，个样仲有少少凶神恶煞添。不过其实佢哋好细心噶，唔单止解决到校园暴力嘅问题，甚至想帮一啲单亲嘅小朋友，俾到少少父爱嘅感觉佢哋。呢一班啊，真系绝世好爸爸。 其实系啊，系啊，你未有牙噶，却谨记别说谎，应小心啦，了大牙。系啊，你好吗？你就说话噶啦，你在陪我讲心吗？时光会逼你这副慢，今之躯建筑世上各样物物之罪，你若决定要做最尾一名，绝对允许。人生这可怕的眼光，有所有污垢要面对，人转眼将会大个女，能变成你应爱，能变边个人也相亲相爱，飘过了大海，愿风风雨雨都可以避开，你还要恋爱，所爱早习惯看开，你亦容还是可爱，最重要心意得要开，来竞技格力赛，最终不管输赢都一贯可爱。你来 上各样物物之罪，你若决定要做最尾一名，绝对允许。人生最可怕的艳光，有所有 冬天嚟咯，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芭比，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最高气温啊大概27度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嘅，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耐唔耐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今日咧就系26号，喂，仲有几日就系咩啊？万圣节啊嘛，咁啊唔知道你今年咧有冇去玩一啲有关于万圣节嘅活动啦。咁不过咧，万圣节的而且确咧就系有好多嘅叫做庆祝活动啊，可以俾大家玩一下，轻松一下嘅。咁啊，其中啊上个星期咧都介绍咗俾大家听啦，就可以咧好简单咁样做一啲咧就系自制嘅万圣节嘅饰物啊，可以咧就系 DIY 嘅。今日想同咧就系听众讲下咧啊，其中一个嘅。DIY 嘅一个活动眼珠系咩嚟嘅咧？即系咧，其实就可以用嗰啲好简单嘅工具，就做到一啲好似小精灵咁样嘅公仔，咁你可以放喺屋企。啊，你中意当系亲子活动又得，咁啊或者咧就系成班 friend 啊中意自己布置嘅，咁啊亦都可以参考一下。方法好简单嘅啫，啊，总之用一啲樽形嘅，无论你系玻璃樽啦，定还是咧啊，我自己就认为咧，其实厕纸筒啊都一样可以噶。跟住咧就用纱布啦，纱布之后咧就再配合埋咧一啲喺普通装饰铺啊，佢哋都有得买嘅嗰啲文具装饰铺咧，嗰啲眼珠仔啊，即系一个圆圈入边有一粒黑色嘢可以摇下摇下嗰啲咧，做法好简单嘅啫，你即系需要咧就系将嗰啲纱布啦包住厕纸筒或者就系包住呢啲嘅玻璃樽。好啦，包到佢靓一靓，咁当然啦，包嘅时候就唔好咧完完全全就系包到佢好似直不甩咁样，可以有啲咧就系歪嚟歪斜，有啲甩甩漏漏嘅，咁样咧嗰个惊吓嘅程度，虽然话就系惊吓，但系都好可爱啊，嗰个感觉咧就会强啲啦。最后咧就可以黐埋只眼，最重要咧可以有少少技巧俾大家嘅，就系某一啲嘅位置咧就唔使包到凸凸冚嘅，可以留翻咧就系一啲嘅罅隙啊，可以咧就系扮佢嘅嘴笑紧嘅咁样。咁都系几得意噶，呢个咧就系 DIY 嘅一个小嘅木乃伊杯杯。嗱，如果头先讲过啦，咁如果你系有玻璃樽嘅话咧，咁有个底噶嘛，玻璃樽嘅话咧就可以攞出去咧，俾小朋友攞出去，咁可以攞下糖果咁啊装住啦。如果纯粹谂住摆设嘅，咁亦都可以咧就考虑下厕纸筒啊，都系一样做得到嘅。 萬聖節點心咧，咁啊除咗糖之外，其實其他咧都一樣可以做噶。有啲咧甚至乎咧係非常之得意噶。只要咧就係少少嘅普通平時整餅乾嘅材料，你只要將佢嘅形狀咧嗱，有幾個可以推介俾大家，亦都幾容易整嘅，就可以做成一啲咧就係好似係巫婆嘅手指啦。有啲得意啲嘅，咁你可以喺坊间上面咧就揾一啲叫做万圣节啊，整饼嘅帽。咁呢啲帽咧，其实佢哋都已经有晒形状噶啦，包括咧就系有啲鬼啦，南瓜头啊，甚至乎咧就系蝙蝠啊，女巫嘅帽啊，咁咧都已经系可以噶啦。咁啊，坊间咧其实净系$10店啊，我自己即系目测噶，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挂旗啊、彩带啊。甚至乎咧就系黑猫等等嘅图案咧，都已经系有嘅，真系10-20元啊！就算你唔整都可以布置到屋企啊，都几靓。咁但系如果你想花少少心思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试下买嗰啲假嘅蜘蛛丝，咁啊喷一喷，咁啊令到屋企咧就有一种特别咧万圣节嘅气氛。其实你想再劲啲嘅，坊间咧亦都有一啲叫做 3D 嘅贴纸咧，咁啊，例如一只眼珠，咁你望上嘅时候咧，哇，好似只眼珠喐下喐下咁样嘅，咁啊呢啲咧都系几得意，可以喺万圣节嗰度咧就系布置家居嘅方法嚟嘅。不过头先讲嗰个用纱布啊、玻璃樽呢个咧，我就觉得比较上系亲子啦，而且咧整完之后仲可以咧就系拎出去攞糖。咁如果你系小朋友哦，功课忙嘅。唔得闲整嘅，咁你爸爸妈妈你又可以整埋俾佢，咁如果最好咁梗系一齐整啦，咁等小朋友咧可以享受下呢个攞糖果嘅乐趣，不过唔好食太多啊，烂牙噶。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天乌也要自讨圆途、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半钟之前嘅叶明喜啊，真华的清高，出边23度嘅气温啊吓，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咧真系转一个头嘅啫，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新闻简报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有人企图由粉岭同太和站之间的天桥上进入路轨，影响列车运作安全，东铁线来往粉岭同太和站的服务一度受阻，东铁线列车服务现时已经逐步回复正常。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解除所有州长职务。布尔汉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表示，苏丹过渡政府内部的分歧促使武装部队干预，避免国家陷入混乱。武装部队继续实施民主过渡，直至将权力移交给未来政府。布尔汉重申对宪法宣言的承诺，但暂停履行当中涉及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相关条款。自由与变革联盟指责布尔汉发动军事政变。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指出，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去年創新高，阻止氣温上升的工作正在面臨脫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舉行前夕，世界氣象組織的報告指出，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濃度在2020年達到100万分之413.2，是工業化前水平的149%。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斯指出，按當前溫室氣體濃度增加的速度，在本世紀末前溫度升幅將遠超過巴黎協定設下較工業化前高攝氏 1.5 至2度的目標。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在月底在格拉斯哥舉行。中遠海運集團完成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港務局67%的股權，第二期股權交收確認書的交換儀式以視頻連線方式在北京、雅典、比雷埃夫斯港三地同步舉行。比雷埃夫斯港是歐洲的重要港口，亦是地中海重要的郵輪母港、汽車船中轉港和收船中心。目前港口貨櫃連吞吐量是720万个标准箱。2016年，中远海运集团同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签署协议，以超过3亿欧元收购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67%的股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嘅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18牙耳儿童好日子。 你好，我是梁继章。以前在二台呢，我是台前幕后都要兼顾的，除了做节目开会，还要做一些幕后策划的工作。现在我发现有个女仔呢，都是多才多艺，台前幕后都兼顾的，她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啦。 多谢 Michael 赞赏啊，每次同你节目接更呢，我都有听到片段人间的，你一剔过 live mix 晒整个剧，真的好犀利啊。 18牙耳儿童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是早上6:36，咁啊23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啊相对湿度71%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今日朝头早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先，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又好似比寻日啊暖咗啲， 我都觉得系啊，我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都出奇地觉得，咦点解真系暖啲嘅？我仲谂住咧起身嘅时候咧呢几日都有一个感觉，就系爬起身咧一离开个被斗咧就系、是、咦好似有阵寒寒地嘅风吹埋嚟咁样噶嘛， 冇咗啦， 今朝早咧又冇呢个感觉， 系啊嗰啲秋装咧。可以收翻， 买睇下你薄秋装定厚嘅啫，嗰啲厚嗰啲可以收翻埋啲， 系啦， 可以着翻啲薄身少少嘅衫咯， 都得，系啦，薄身啲嘅秋装啊，呢啲天气。 香港其实平时都系噶啦，即系都系一段短嘅时间秋天，甚至乎好多时都系冇秋天 啊。系啊，其实根本上咧，大部分 淡咗噶啦，我觉得。 大部分时间都系着短袖或者你加件褛，我觉得其实已经好足够噶啦。 系啊，一系就直接已经跳咗去长袖啦，即系好少会真系俾你凉几日咯，所以我觉得今年已经凉足一个礼拜咧，已经好好噶啦。 咁啊，希望喺即系春夏秋冬嘅季节有正常嘅气候，咁啊好啲啦吓。 系啊，我觉得系啊。喂，但系讲起咧，呢、這个春夏秋冬咧，我谂唔少人咧都会好似我嘅观念咁样啦，春夏秋冬咧都系着唔同嘅衫啦。我唔知白元浩你会唔会嘅咧？我以前咧，即系我阿妈教落嘅一个文化就系咧，转季之前咧就审视下自己有啲咩衫喺衣柜啦，然后咧通常咧特别系发育年龄嘅时候咧，即系每一年都会长高噶嘛。咁我好记得咧，我发育嗰段时间，即系可能由10岁至到10几岁嗰段时间咧，我每一年咧，我妈都会带我去买啲新嘅牛仔裤。 诶，几好、啊。 系啊，因为咧，我啲裤系真系会唔啱着嘅，年年都即系可能系短咗啊，或者窄咗啊咁样啦。甚至乎有试过系买完之后，即系发觉，第二年瘦咗又松得滞，又去买翻条即系紧身啲咁样啦。同埋因为嗰年兴唔同嘅嘢咧，嗱，牛仔裤以前咧就好明显咧，每一年都兴唔同嘅 style 嘅，即系有时兴下喇叭脚，有时兴下7分裤，有时又兴下吊脚，有时又中意接脚，即系有好多噶嘛，有时系穿窿啊咁样。咁所以咧，真系经常咧，每一年都会买几条新嘅牛仔裤。我其实到而家我都会有呢一个习惯噶。 系啊，但系牛仔裤咧，其实我都好中意着嘅。你见我好少着啦，因为牛仔裤咧，其实嗰啲咁干净嘅人着咧都几麻烦。牛仔裤我又唔想成日洗。 哦， 系啊， 唔敢洗啊。 因为一洗咧，佢又好容易又甩色啊，又唔靓啊。咁我觉得好麻烦咯、啊，牛仔裤。 哦，你会咁注重个保养？其实我想话咧，我自己咧就照由得去洗嘅，即系我会摆落去啲衣物袋嗰度，由得去照揈咁样啦。咁甩色咧，都预计咗会噶啦。我好记得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冇乜意识觉得佢甩色咧，就想劈落洗衣机度俾阿妈洗啦。跟住洗完出嚟咧，就所有嘢变晒蓝色咧，咁我妈咪就哇，冇搞错啊，啲嘢甩色甩到咁样嘅。 系啊，会咁样噶。 我摆落去。 同埋咧，好搞笑啊！我以前咧听我表弟讲过咧，咁佢又系嗰啲fashion 人嚟嘅，咁佢就话牛仔裤咧，佢成日同分图我就话牛仔裤我唔会洗噶，跟住我好惊奇问佢，喂，咁你条牛仔裤着咗几年噶咯？你冇洗过噶？佢真系同我讲。我冇洗过噶，如果洗咗嘅话，我上网卖条牛仔裤嘅话就唔值钱噶啦，咁样、啊。 哎呀，我以前都有听过，即系唔好洗，唔好烫，特别系咧有啲系啲压纹啊好深嗰啲咧，或者啲蝶纹深。哇，原来咧即系你一洗完或者啲咩纪念版咧，你烫过去咧就会失咗真噶啦，咁 样。系啊，唔系。 我有个同学咧，个阿爸咧帮佢烫直咗条即系蝶纹嘅牛仔裤。 哎呀！ 人哋个贵嘅贵地方就系贵在佢系一折折咁样啦，跟住佢老豆帮佢烫直咗佢。 系啊，嗰啲压纹啊，好鬼贵啊！但系除咗压纹之外，你即系几年都唔使嘅，你即系仲有阵压味添。我成日觉得 系啊，哎呀，我觉得呢个又忍受唔到。但我想话咧，嗱，最近咧，我见到咧网络上面咧就有一啲研究咧话咧，对于牛仔裤嘅对付方法，就系咧嗱，真系嗰个人都系讲话即试。做呢一樣嘢嗰個人都係話佢自己係唔主張洗牛仔褲嘅，因為洗牛仔褲學你話齋條褲會變形啦，又會甩色啦，然後個質地又會唔同咗啦。咁你知道啲人咧買牛仔褲嘅時候咧就係揀佢嗰一笪洗水色啫嘛，即係深啲、淺啲或者甩咗咧都係唔中意啦。咁、所以咧就大家覺得唔好洗啦，又或者咁講啦，如果要洗嘅話都唔好放落洗衣機洗啦咁。但係咧。佢哋竟然話咧提倡一個新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條牛仔褲咧每一次著完之後咧，無論係個型嗱，你知因為有時你譬如著完之後條褲都會有少少變形噶嘛、 啊， 尤其是嗰啲彈性布嗰啲牛仔褲咧，其實你譬如你可能坐得多或者翹腳翹得多咧，咁你個膝頭哥位都係會彎彎地噶嘛。 啊 或者係接嗰、那個腳嗰、那個腳接位咧，咁都會彎彎地啦，有條痕啦。咁但係佢竟然話咧，你只要將條牛仔褲接好，放落一個密封式嘅膠袋度，即係我當係一個好大嘅密實袋啦嚇，即係咁計啦。總之係冇空氣嘅，然後咧你再放喺雪櫃凍兩日。 哦， 咁就可以令到條牛仔褲咧，無論係顏色啦，定還是係嗰個型咧，都可以變翻新嘅一樣喎、 哦。好似有啲印象喎、啊，你咁講，你呢個講法，因為我真係有聽過有人話將牛仔褲擺入嗰個雪櫃嗰度，唔係就又係我表弟咯。 你觉得可能佢都试过， 系应该系佢都试过呢个方法啦。佢成日谂住啲牛仔裤拎翻出去卖噶嘛。 哎呀，咁但系咧嗱，呢个方法即系喺网络上面传咗之后咧，咁大家梗系觉得哇，唔系马摆落雪柜，即系啲卫生好似唔系几好、啊。其实我哋而家讲嘅生熟食物都要分开放啦、啊，你仲摆条牛仔裤落去，仲要系冇洗， 仲要冇洗过啊，仲惊。 系啦，好多人惊，虽然你话有个密实袋啫，咁但系个感觉即系感官上真系好似好差、啊，实际上可能冇嘢嘅，因为你真系密封式噶嘛。咁如果你个袋嘅表面系干净啊，就冇乜嘢嘅，即系你净系摆入去入边，咁。但系咧，我想话咧，竟然咧，佢呢一个某文提出咗呢一个方法之后咧，啊，你估得不即系估佢唔到咧？原来咧，你知唔知有个品牌系卖牛仔裤好出名嘅 L 字头嗰个咧？ 吓、 啊，佢个行政总裁咧都有回应、哦，因为原来咧佢自己都系一个从来唔会洗牛仔裤嘅人嚟嘅，同埋咧就算要洗咧，可能系某一啲污渍啊，整污糟咗咁，梗系会洗啦呢啲，佢都只系会用水嚟到手洗嘅啫，即系亦都唔会摆落洗衣机洗，同埋只系洗嗰一忽嘅啫，即系佢唔会洗第二条嘅。 咁嗰个 CEO 嘅唔使洗啦，佢要咪攞个第二条咯，间公司佢噶嘛。 都系嘅，咁但系即系但佢都会讲话，其实真系唔主张大家洗牛仔裤啊，咁于是乎就令到好多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即系平时就礼手劈咗条裤落洗衣机洗嗰啲人咧、啊，就重新考虑下，学你话斋，咦？如果我唔能够将佢 keep 得最好嘅形态，我咪应该即系算数咧，唔好再着呢啲裤咧。但系咧又俾我发现咗咧，原来咧佢哋总结咧呢一个研究报告咧系有一个。重點我係有做到嘅、 啊， 就係話咧，因為你擺咗雪櫃咧，其實你唔洗咁啊，可能好多菌啦，特別係而家疫情咁樣咧，咁啊好危險咯，即係會唔會太多污糟嘅嘢，細菌啊、病毒啊黐曬喺條褲嘅表面咧咁，竟然咧個研究就係話，如果你擔心係有細菌滋生嘅話咧， 呢个好笑，我觉得佢就系话咧，你只需要摆条牛仔裤雪完两日之后咧，你再摆翻喺太阳底下， 又晒两日啦， 两日。系啊，会晒翻两日，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即系透过太阳杀菌嘅呢一样嘢咧，既可以除异味，亦都可以咧系晒走嗰啲嘅病菌啊病毒嘅。 哦，喂，咁我咪要，咁我咪咩咯？我着一次牛仔裤，要嘥四日时间去搞佢。 冇错啦，你先要雪两日，然之后仲要暴晒四日， 系咯， 暴晒两日，咁即系夹埋要四日咯。 系咯，难搞啲咁样。 咁所以咧，我就懷疑咧，呢啲係咪都係啲牛仔褲公司同埋品牌嘅宣傳伎倆？嗱，你諗下，你計條數，著一條洗四日，咁即係話你最少要買幾多條褲，你先可以搞得掂咧？咁要買多幾條咧？ 難搞啊！ 咁咪洗唔切咯？ 係啊，好，等我諗一諗，到底啲牛仔褲可以點搞先？我哋轉頭翻嚟再傾過。 好啊， 一陣嘅。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这边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晨光百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香港呢离岛区方面有很多法定的古迹，其中有不少都是石壁的石刻来的，都挺值得呢，如果大家去郊游的时候可以望一望。其中啊，介绍一下啦，大屿山的石壁，现在都看到是有些栏杆咧围住，大家就可以在旁边就望一望嘅。香港大多数古代石刻都是喺呢一个海滨就系侧边嘅石壁石刻咧，就离海岸咧就大概300米。相信呢度咧就以前啊，其实亦都系海边嚟噶。咁啊，其后海岸变咗咧就系今日嘅地貌啦。石刻纹饰啊，亦都咧就由正方以及圆形同埋几何纹咧就可以清楚见到咧就系由呢啲形状去到构成噶。同古代青铜器上的图案咧极为相似，所以故此可以推断呢啲嘅石刻大概咧就系青铜时代，即系大概3000年前啦吓。即系3000年前咧，其实讲紧喺大屿山嗰度亦都有呢一类型咁样嘅人嘅叫做工作嘅行为。咁另外一直以嚟渔民咧都会流传住蒲台岛上面就有一些几个的石刻的。咁之前呢上世纪60年代啊，咁喺呢一个岛嘅南端咧，终于咧就原来即系香港政府都好厉害啊，发现咗咧就一组嘅石刻。咁当然而家就列咗做古迹啦。咁呢个石刻咧就分咗左右两个部分噶。石刻咧就由一条阔70厘米嘅石缝啊，去到分隔住嘅。咁啊纹饰亦都各异，左边一组咧就状似呢个动物嘅鱼。而右边咧就似系嗰啲螺旋纹嘅结成，咁喺1979年嘅时间咧就已经被列为古迹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去到离岛嘅时候，仲有好多噶，咁啊有机会咧又再同大家介绍一下咧香港边啲地方咧有啲咁靓嘅呢啲叫做石纹啦、特别嘅形状啊，去到咧就同大家一齐 share 下啦。周りからの視線気に留めないし、さっそと歩く姿忘れないし、コツコツリズム取るハイヒールのビート、急いででもそんな素振り見せないし、目のやり場はどうしよう、気づけば見てる君の方、見てない時でも視線感じるよ、ほら調子でフライ隠すキャンセル、可愛いのに pretend that you're not、oh. Not just good looking、mm. 君の見た目とどようにパーフェクトアティチュード、でもふと満たされないような目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ね、二人 開けるか唇はしきゅっと結び本当にやり心の中バレないようわざと手で追って隠す 呢段時間咧，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咁但係香港人咧好多就平時要中意去旅行嘅，咁而家多咗留咗喺香港，我哋先至發現咧，原來我哋有好多咧就係本地啊，我哋值得咧就係自己好好地去欣賞嘅好多嘅威水嘅嘢，譬如頭先嘅石刻都已經係啦，就連埋咧其他譬如日韓或者其他歐美唔同地方嘅人咧，都係好中意我哋嘅歷史文化㗎，咁我哋應該多啲愛錫我哋自己嘅文化先。2 p.m. with me again， 我係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我哋大家都系人哋嘅妈咪啦。对于啲小朋友食乜嘢，食得有冇营养咧，其实都关注嘅。 冇错啊，系啊。 咁有冇话一个标准嘅营养餐单系最好嘅咧？ 咁其实咧，如果唔系 BB 啦，开始即系进食固体一成嘅话咧，其实我哋会去教啲妈妈，佢要有翻一个开始嘅模式，就系同大人一样，都每一餐会有啲蔬菜啊、肉啊，同埋淀粉质嘅食物，去俾佢哋有攞到均衡嘅营养啊。跟住啲小孩可以食下啲水果啊，一啲健康啲嘅饼饼咁去配搭翻，一路路嘅成长，只有系乜嘢嘅改变，就系份量嘅改变咯。但系就唔会话可能食食下明。細個仲有菜有肉有飯，跟住大大下就變咗，點解就剩翻得肉飯啊兩啖冇咗菜嘅咧？咁就唔會係咁樣嘅轉變咯，係咯。 嗱，我諗我第一個疑問咧，就會係其實男仔同埋女仔嘅餐單咧，會唔會有唔同嘅咧？ 都會有嘅，咁但係其實亦都要去睇翻，即係男女之別之係。不過如果係嗰、那個係男仔九歲，咁啊體重係咁上下，活動能量又有咁，同一個十二歲可能又係即係有啲相似嘅話，可能佢哋食埋同一份量都未定嘅，係啦。咁只係最緊要其實每個小朋友嘅食嘢咧，都因人而異嘅啲食嘢嘅份量係啦。咁所以要去睇翻一個即係做父母嘅話，其實都要知道翻有翻一個健康嘅模樣，跟住按照嗰個嘅，譬如我頭先所講澱粉質啊、蔬菜、肉類，咁佢基本上其實佢嗰個 age 啊、歲數食到嘅嘢唔夠佢食，咁可以從而喺嗰啲上加比例上去，係啦。但係就唔好失咗個 pattern 咁就一路路搣到佢哋成長。咁但係仲有重點就係、是、有好多小朋友都發現咧，佢哋係冇茶點時間嘅。咁其實喺由佢哋讀書至到可能去到大個中學啊嗰啲咁，我都覺得其實茶點係不能缺少嘅。點解？因為由特別好似下午茶咁，放咗學之後，其實小朋友仲要讀書做功課，係啦。咁佢哋需要有額外再有嘅體能 support。咁其實食嘅食物都係一個係能量嘅供應，俾佢哋個腦袋啊有多啲能力去做功課專注啊，同埋啲手仔啊都繼續有力水去愛嚟揸下筆啊。或者做啲課外活動咁，係啦，咁所以下午茶我就覺得一定走唔甩嘅，係啦。 嗱，我自己咧有聽過茶點咧，大家唔知點，好似覺得咧係真係 free 啲嘅。所以咧，嗱，譬如我以前聽我女女學校嗰啲人咧，帶食物盒、帶茶點、帶咩咧？嗱，有水果啦，有啲係帶三文治啦，有啲就會係帶零食啦，譬如啲薯片啊，咁有啲係帶餅乾啦，有啲咧甚至乎咧，因為媽媽話咧屋企咧嗰幾餐都唔正經食啊，帶盒飯俾佢食。咁其實咧咁多個種類嘅茶點咧，有冇話邊一啲比較好啲啊？邊一啲可能真係不如唔好擺呢啲。時間食啦， 嗱薯片我就覺得真係唔係應該擺喺茶點度嘅，咁但係又唔好誤會話唔好俾佢哋食，係我都好鼓勵小朋友試各種唔同嘅嘢食嘅，好嘅梗係要食，唔好嘅都俾佢哋試下，呢個認知嘅成長嚟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茶點首先所講嘅補充體能嘅話，就唔好俾啲唔健康啦，咁就要去睇下啦，咁好似今日我都有個家長問啊營養師啊，晏晝咧我個仔。姐姐揀咗三文治啦，咁 茶点又俾三文治佢食啊，会唔会咁样好似又重复又食到佢厌咧？咁我话会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晏昼食咗三文治嘅话，咁下午茶就冇俾三文治啦，可以再去谂下其他，即系譬如简单有健康嘅，好多家长会真系可能蒸个粟米啊，或者可能俾个水果啊，俾啲 yogurt 啊咁样食下，其实都可以嘅，系啦，咁就唔好真系 repeat 话来来去去乜乜又晏昼三文治，下午茶又三文治，即系大人食得多都失去兴趣，何况小朋友咧咁系啦，咁所以要去睇安排就系、是、究竟你个可能日头食嗰啲嘢食系咩选择，而安排翻咧，其实下午茶通常都系淀粉质为主先嘅、可能再配合有少少嘅蛋白质咁样。令到啲味道上、營養上都好啲啦，咁係啦，咁就會睇下佢日頭、朝頭早食咗乜嘢澱粉質啊、麵包啊，定係麥皮啊，定係 cereal 咧，咁再去作決定晏晝食啲乜嘢嘢嘅，譬如 pasta， 咁睇埋嘅話，先去決定下午茶啊，冇啦，全部咩意粉又食咗啦，三文治又食咗啦，剩咁可能我俾啲 cereal 去做下午茶又得，俾啲餅去做下午茶又得咁樣樣，咁可能加多杯奶或者一個 yogurt 啊咁咯，係咯。 嗱，頭先聽個 Mimi 講話咧，即係下午茶都可以補充一下啲體力，或者俾佢哋有啲努力咧，可以叫做 boost 下咁樣啦。咁我就即刻聯想到啦，啊會唔會補充一下糖分咧？即係食下蛋糕啊、雪糕、糖、朱古力呢啲又得唔得咧？ 嗱，咁呢啲咧就列入翻去我頭先所講嘅薯片嗰啲啦，係啦，即係我成日有陣時都會同啲家長分享呢啲嘢食係要俾下佢哋食嘅，係啦。咁但係咧，首先要去堅持就係咩咧？正餐食嘅嘢係應該好有益健康先嘅。當佢哋食得到、做得到、符合到要求啦，咁可以額外俾佢。譬如佢話：我想食啲啫喱糖、gummy bears 啊，咁可以。但係個問題就唔係下午茶一食就開包 gummy bears 食幾嚿咁，係你先食咗你需要嘅茶點先，食完之後你再攞可以。因為點解咧？你食咗擺咗重要嘅嘢落去，你再有胃口性再食嘅唔食得多。同埋都系俾你去过下口瘾嘅 ，OK， 冇失到佢一个平营养平衡上嘅嘢咯，系啊，咁所以雪糕啊、薯片所有呢啲嘢咧，父母系可以预备，但系首先要去平衡下自己小朋友当日食嘢如何。如果当日已经可能同啲朋友仔去咗食薯片啊，饮咗咩啲朱古力奶昔啊成，咁佢再 request 夜晚黑要食雪糕嘅，俾唔俾咧？正常就会觉得。都食咗啦，晏昼饮咗啲即系奶昔啊，咁都好甜。今晚就唔好食雪糕啦，留翻迟啲再食过啦。咁系啦，要去衡量翻啦， 都要帮佢分配下。 冇错，系啊。 咁另外咧，我都知道有啲嘅家庭饮食习惯咧，因为可能系啲地域上嘅菜单啊，即系譬如可能有啲川菜中意食辛辣嘢啦，或者咧，譬如我咧就有认识有啲家庭咧就系好中意食煎炸嘢嘅。咁啊，有听过个讲法就话，小朋友唔怕嘅，佢哋唔怕热气嘅，同埋咧佢哋咧食多啲油腻煎炸。都唔使惊住会影响个身体嘅，其实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咧？ 喺角度上系嘅，佢哋后生嘛，哇，身体嗰啲机能好啊，咁又蹦蹦跳啊，咁活泼，应该都消耗到嘅。咁但系而家我哋真系睇儿童嘅健康嘅情况，就觉得实在唔系啦。而家都真系近年好多小朋友都真系肥胖之外，验埋身都发现有胆固醇高，严重亦都可以有埋脂肪肝啊、高血压呢啲。咁所以都唔好睇少，即系唔好去到呢一刻先发现，哎呀，我个小朋友其实唔应该俾咁多煎炸嘢。佢咁啊而家先嚟嗰阵时辛苦啊，我都会同啲妈妈讲，趁佢哋细教佢哋食嘢系要健康，其余嗰啲薯片啊、啲雪糕啊嗰啲间唔中食下 party food 嚟嘅，咁等佢知道咗嘅话咧，到大个佢哋个脑海有呢啲印象好做啲嘅。但系当你细个咧太过容许佢哋食，而出现咗健康问题先再教，可能嗰啲细路已经再大个啲，又同你。拗系啦，又跟住咧又反叛啦，咁就好难改噶啦。 食惯咗就大件事啦，真系。 冇错啦，系啦系啦。 好啦，今次仲唔该晒 Mimi。 好，唔使客气。 唔该晒 Mimi 同埋 Barbie，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想听晨光第一线的朋友就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了，那转头你会继续陪着你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刚刚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上班，吃第一口早餐，总之 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为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啊！ 无论咩国籍、咩年纪、咩工作，都用得着呢个 tips 噶。 保持住一个谦虚嘅心啦，然后我谂都系去到唔同嘅岗位，都真系佢需要去积极咁样去学习每一个岗位上需要嘅工作内容。其实保持一个咁样嘅态度，我觉得雇主已经系会好欣赏。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展翅个案经理 Emma 刘影彤嘅展翅故事。 一次震撼嘅空难，一段难忘嘅回忆。 有个男嘅乘客，我唔识佢嘅，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嘅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去后边。 一位亲历其境嘅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嘅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系要离开，因为有人嗌话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望一望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先揾阿 Didi 出嚟先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朝头早嘅交通系咪都 OK 啊？嘛， 唔 OK 噶。 哎呀， 嗱，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系 好消息咧，就系坏嘅嘢变翻好；坏消息咧，就系本身系坏消息。咁我讲咗好消息先啦。 吓， 咁啊，港铁嘅，咁啊，今朝早5点几已经收到通知啦。好彩咧，喺6点几嘅时咧回复翻正常啊。就系粉岭站同太和站之间咧，之前咧就有人喺个天桥上边啦。咁而家就已经系。 個人士就已經離開咗， 解決咗啦， 係啦，解決咗啦，所以東鐵線咧就服務回復正常啊， 嗯、 就喺粉嶺站同太和站之間咧嘅事件已經係處理好啦，東鐵線嘅服務咧就回復翻正常，依樣係好事嚟嘅、 嗯， 因為你知啦，東鐵咁多人搭，繁忙時間咧，哇塞一塞真係搞唔掂啊！ 朝頭早咧其實真係好趕住翻工好多人， 係啊、嗯，所以好彩啦，咁啊件事處理好啦，大家去放心搭翻東鐵線啦。咁另外壞消息咧就係咧晨早流流，我最怕嘅就係交通意外啊， 嗯、 不過咧就係影響咧多數係貨櫃車司機。點解我咁講咧？就是、去深圳方向嘅、 深 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嗰度，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路需要全線封閉噶、 嗯。 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下村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線封閉。咁我哋透過運輸署咧嘅網站咧。透過運輸署的網頁、啊、都看到很多貨車司機就已經排緊隊了、所以影響去深圳方向㗎。咁啊，揸緊車的朋友咧冇辦法啦，因為全線封閉一刻，咁啊耐心忍耐下啦。咁咁多條隧道方面都係講翻車龍啦。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香港單車館，咁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啦，龍尾就喺世界花園。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一段咧就擠塞，車龍排到去果欄。咁較早前噶啦，天水圍天影路咧都收咗成個禮拜嘅緊急維修工程。咁而家天影路去洪水橋方向嘅車仍然不能夠左轉去平下路，咁啊巴士路線啦 ，K76咧都要改道行駛嘅。 嗯，哇，搞咁耐嘅呢个。 系啊，咁啊，可能啲修路可能比较复杂啦，所以要搞咁耐啦。 系咯，咁啊，都系噶，隧道亦都有啲恒常嘅龙尾，不过咧，大家咧就预松翻多啲时间啦吓。 系啊，讲开隧道咧，真系讲啦，好多媒体咧都有报道啊，早前，但系琴日咧我就睇电视都睇到啊，咁咧单车。在洪隧行 哦，系啊，呢、這个真系离晒谱。其实我每一次咧入隧道嘅时候，唔单止净系话海底隧道啦，甚至乎譬如狮子山啊， 所有嘅隧道啦，应该 你一入去嘅时候，其实佢亦都好清楚有个牌咧，写住行人同单车不准进入噶。 当然啦，所以咧话提一提大家啊，经呢个行车隧道政府规例嘅修例。行車隧道政府嚇到我都講嘢都講到窒曬，即係冇可能發生嘅都會發生。 係啊， 咁呢條條例咧就叫做行車隧道政府規例啦，單車係不能夠進入隧道噶、 嗯， 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蚊同埋監禁6个月。 哇！ 係啊，依、這個罰則其實都好犀利，大家千祈唔好有樣學樣啊。 係咯， 啊睇到有電視啊咁得意啊啲人啊，唔係得意噶，罰錢兼坐監嘅、最高嘅刑罰啊。 嗯，搭車咯，如果你想橫過個山樣，你咪行山咯。 同埋其實人自己大個人自律下啦。守下規矩啦，啱唔啱啊？ 同埋唔好喺隧道前面過馬路啊！ 啊，一定啊，一定仲更加危險添啊！ 係啊，好危險，因為我見過唔少行山人士咧，即係當我出呢個獅山隧道嘅時候。竟然間喺嗰個位係有人過馬路， 係啊！我真係未唔知喎、啊。 我真係好嚇到我好驚啊！老實講一句，因為我真係好唔想撞到佢啦。而家我冇諗到嗰個位會係有人啦，竟然間有人過馬路。 呢啲咪係會害人害己。 係啊，呢真係唔好啊！咁啊，奉公守法先係啱嘅。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澳線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咁啊，出邊天氣點啊？ 出面天氣非常好啊，風和日麗啊嚇，陽光啊普照啦，咁啊有雲有藍天有白雲有太陽有微風啊，真係依家嘅朝頭早咧就唔可以話係冬天啊，真係有啲秋意啦， 咁啊正， 進入秋天可以維持到十零日咧，其實好開心， 梗係啦，點解咧？乜都有啊，有埋好心情添啊！ 是啊，絕對冇錯。咁啊，朝頭早咧有一個靚嘅天氣陪住你啦。其實放工嘅時候咧，往往咧都睇到一個好靚嘅日落啦。咁啊，其實有個靚嘅日落陪住你收工啊，翻工又有靚嘅太陽咧。其實做人有陣時好簡單嘅啫，即係天氣好啊，心情好， 啊、 心情好咧就。即系食多个靓早餐， 样样嘢都事半功倍、哎、你都觉得自己行紧运啊！ 系啊，即系等于今日明明咧个停车场冇得泊车，我要泊标位，但系个心情都好好喎。 系啊， 点解啊？因为天气好咯。 系啊， 咁啊，今日咧电台都有啲大活动啊，大 project 啊，咁啊，希望即系电台活动又顺利又成功。咁啊，至于 你话即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咧，个个都事事顺心啦。好 啦，好， 天气交翻俾小文。 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嘅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都有一两阵雨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朝早我哋又一齐咧上下堂先啦，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好，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嗯，今朝早咧，想问一下周博士，怎样可以做翻一个真实的自己？咁啊，好多时候，譬如你工作就系啦，你要有一个嘅形象啦，咁可能你就要无论喺外表啊或者其他嘢等等咧，都可能要装饰一下自己啊，或者咧将你想呈现嗰个形象咧，去摆到喺人哋眼前。但系嗰个咧，并唔系真实嘅自己。咁其实都几辛苦噶、哦，即系譬如你话有啲人咧，即系冇咁大个头，戴咁大顶帽，要冲到好好劲嘅，好行嘅，话俾人听自己好有钱嘅。但其实自己咧裤穿窿嘅咁样，咁其实呢一啲咧都会令到自己心理好唔平衡噶嘛。但佢又接受唔到真实嘅自己，即系有啲人话穷咪穷咯，咁我开心咪得咯咁样。咁点样做咧？点样可以令到人去到接受自己、接纳自己咧？ 系啊，阿 Kitty， 依个好重要噶。我自己都系噶。譬如我而家接受咗一个电台嘅节目之后咧，我已经比较少着短裤出街噶。以前我比较随便求其冇所谓，咁但系我自从几年前有一次一落街。一个市民就问阿周博士，佢有啲尴尬，咁我就好自然，咁跟住我发觉我反思咗，饮泣咗一个晚上之后，决定都系端庄啲。咁当然啲无伤大雅啦，呢啲意思啦。咁同时你阿崔月彤都系讲紧啲好重要嘅问题吓。咁我觉得有两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第一，做真实嘅自己咧，我哋要明白啊，特别个社会好多误解啊。即係好多人咧，好大情緒啊，發爛渣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真實嘅我，真實嘅我就好憎你，呢、這個我要做翻自己咁樣。咁呢個咧就嗱要澄清下，當我譬如我自己講做真實嘅自己咧，呢、這個唔係真實嘅自己。剛才咧只係發泄緊情緒啫，係做緊最差嘅自己、做緊真實嘅自己咧，即係對我個人嚟講咧，其實係連結緊我內在最美麗嘅部分，至善至美嘅部分，係內在嘅真善美，就唔係連結緊我嘅情緒、我嘅慾望、我最自私嘅部分嚇。咁、所以小心唔好即係濫用咗情緒，俾情緒騎劫，然後就話嗰個係真實嘅自己嚇。咁、呢個會帶嚟好多傷害嘅。咁、呢個第一樣，首先要澄清啦嚇。第二啦，就係我諗好重要咧，做真實嘅自己最關鍵嘅一個位就是关于自我接纳。其实我们做不到真实的自己，譬如刚才崔杰同你说为什么明明很穷要作到很大，有日日拿张卡片，我是什么什么的总干事啊，什么什么总裁啊，即是你可能做了三回被人炒了，但是周围跟你说这些。 keep 住张卡片继续用。 不是咯，你即是20年前做了三回真的真的我曾经是什么什么，那些人就以为你很劲，但是跟着就裤穿窿那种。那其实说到底呢都是自卑感，说到底都是不接纳自己。如果我能够接纳自己，我咪去咯。我而家系普通一个文员，但系我做得好开心啦，我好有价值啦，个团队关系好好啦。我就唔需要作到好大啊，因为作到好大令到自己好辛苦啊，好大压力啊。啲人对我期望又好高，我自己一达唔到，我自己跌落嚟就好痛啦，因为即系呈现到好高吓。所以好重要就系接纳自己。我谂由最有一个方法好好嘅，即系由最简单嘅开始。 由轻微啲嘅开始 做起，由最容易嘅开始，然后最好嘅朋友开始。哎呀，我曾经偷过人嘢啊！我曾经，我细个时候曾经等等等等啦、啊。即系如果你觉得 OK， 你觉得接受到嘅开始，然后评估对方可以接受到嘅开始。一步一步，其勇气系一个习惯嚟嘅，真诚都系一个习惯嚟嘅，虚伪都系一个习惯嚟嘅。有啲人习惯咗讲大话，佢冇恶意噶。我曾经识过人，佢讲乜都作大嘅。佢变成咗佢嘅身份认同啊，佢嘅惯性嚟嘅。明明见到三个人，佢见到廿几个人喺度啊，即系好习惯任何嘢都要有一个 wow effect 嘅，即 系 讲任何嘢都全场就系、是、哇，即系 當然佢有好多嘅成長嘅課題啦， 嗯， 所以我最重要就係我哋由最簡單嘅開始，然後培養一個新嘅習慣，就係、是、習慣真誠，習慣自己中意自己， 嗯， 而且都習慣能夠承認自己有脆弱嘅部分，係、嗯、當我哋講講下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啊！我唔再需要追求完美、哦，原來每個人都係即係能夠接納真實嘅自己，放低完美無瑕嘅要求，放低過去原來咁輕鬆嘅、 嗯 啊、我可以由呢個位開始。 哦、啊，周博士你講得好好啊！突然之間腦裡面咧就諗起一個朋友，即係你話啊，點解佢會成日作大啊，或者所有嘢都講到好誇張咁樣？可能就係因為佢自己暗底有少少自卑，又好想逞強。咁會唔會係佢遇唔到即係一個人俾佢依靠，又或者佢冇一個時刻可以俾佢放下呢一套裝甲，所以佢就永遠都要覺得自己要強勢嘅咁樣咧？ 係㗎，嗱，我諗好關鍵，從呢個位置就要講自我價值感啦。 嗯嗯， 往往係一個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價值咧，就需要作大自己，因為佢現實生活上冇嘢可以把持啊。咁、呢個要好小心啊！一个自卑嘅人咧，好多譬如家庭暴力家暴打老婆嘅人咧，往往系自卑感嚟嘅，因为佢冇喺工作冇晒地位，佢唯一能够有自我价值就透过暴力去操控个太太咯，即系你要听我话，你唔听我用暴力嚟打你，打到你听话为止，或者打到阿仔阿女听话为止，所以唔好睇小呢啲自卑感啊，可以带嚟好多人与人嘅伤害，所以好重要啦。如果我哋自己自问都有呢个部分吓。多啲由好实际嘅地方建立翻自我价值感，由好少嘅嘢好踏实地用我嘅实力去证明自己，用我嘅事实，用我嘅成果，成果会说话，成果唔会呃人 ，results don't lie， 即系成果唔会说谎吓。咁所以等自己有多啲自我价值感咧，即系嗰啲系我真材实料噶嘛，我就唔需要再去作大自己。咁、那個心就會比較踏實，比較平和。 嗯， 咁、呢個都係我哋值得留意嘅，因為好多人與人嘅傷害咧，都係嚟自我好需要透過一啲好勁嘅嘢啊，甚至一個研究我好簡單咁講啊。係，據說有一啲花天酒地嘅男人，即係不斷所謂溝女好多女朋友嘅男人咧，唔一定係性能力好強嘅，甚至一個研究發現有部分性能力比較弱添嘅。正正因為佢自卑唔接納自己，就需要用一啲好誇張嘅方式，令到覺得好多女人中意我，好多女人迷戀我，佢肯定一個好虛假、好脆弱嘅自我價值。所以唔好睇小自我價值呢樣嘢，可以帶嚟，可以我哋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可以帶嚟。唔单止伤害别人，最终是令到自己的人生好痛苦好失败。 嗯，这个都是要大家即是找回症结所在，到底自己最介意的自己是哪一样东西，那引致到现在会做了一些、比较、夸张啊或者过分的事情出来呢，那我找回那个点尝试学习接纳回咯，无人完美嘛，个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缺点或者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的。 是啊，没错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嗯， 那所以我们多些看自己，多些透过譬如静心啦，呼吸练习啦，了解翻自己嘅情绪啦，了解翻自己嘅需要啦，就唔试下做一个决定，唔好再要求其他人去满足我嘅需要，无论嗰个系我爸爸妈妈、我老公、我老婆，自己责任自己负，承担翻自己嘅责任。而对住我哋爱嘅人咧，多啲同佢讲翻，哎呀，我都好惊你离开我，我其实都好担心啊，其实我都有好恐惧嘅部分啊，咁我就唔需要用好夸张嘅方式操控佢啊，或者用啲好扭曲嘅方式，咁嗰个先系真正嘅爱啦。真正嘅爱就接受生命嘅不完美，所以由接纳自己嘅不完美开始。 系，希望大家尝试下啦，做过真实嘅自己就应该翻唔到转头噶啦，呢啲咁舒服嘅感觉。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多谢你。 往往打扮标志，身去世小便皆定为可爱，但你亦聪明。表面冷酷受人垂青，庸庸里被高兴，寂寞背面不可了断。身躯细小丑界定为可爱，可爱。表面冷酷受人垂青，阴暗里地高兴，压力背面打扮标志。身躯细小，身躯细小别界定为可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好 ，Fiesta 歌曲之后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先。 系、嗯、啊，问下两位拍档有冇谂住咧换一换自己个笔记簿型电脑啊？因为即系近排咧都见到啊，呢、这个其中一个品牌咧就出咗佢嘅新嘅笔记簿型电脑啦。讲到咧系天下无敌嘅、哦，而且咧有啲朋友咧系嗰啲科技达人咧、 嗯， 都印证咗咧佢嗰个 M 一嘅。M1 Max 嘅晶片系 啊，可以话系即系手提电脑嘅超跑界别啊，系、 嗯、 超级跑车。嗱，首先问一下你哋两位啦，多唔多用手提电脑先吓？ 我屋企咧两个家用电脑都坏咗、 嗯。哦， 系啊， 咁要整翻，或者真系要换嘢咯。真系 嗱，我想话咧，我嗰部电脑实在太耐历史啦，都起码成八。年噶啦，咁、 嗯、 所以咧，我都有問過一啲即係叫做呢一方面嘅專家咧，就話佢整翻都嘥藥費咁樣，咁、所以諗住抄走啲資料就算數啦。 換個部咯，其實又唔係話即係 如果需要嘅消費券， 你唔需要買 已經用曬啦，我啲消費券 最頂級嘅其實都 OK 啊， 我 覺得都幾好噶啦。其實而家唔使買最頂級嗰啲， 普普通通得噶啦。我又唔係話真係要追求啲乜嘢，不過我都喺度諗緊，如果真係要再換嘅時候，到底換部 notebook 抵啲啊，定還是用部 PC 抵啲咧？ 應該 notebook 好啲。可以隨身攜帶，我係覺得係。 我喺屋企，我覺得已經習慣咗啦。 通常係勁啲嘅， 係咩？係啊，係 啊。不過依家呢一個牌子嘅 notebook， 佢就做到個 spec 就好誇張、因為即係呢個係剪片神器嚟嘅、一定。即係如果你話收音機旁邊有啲後生仔平時都剪開片嘅、拍開片嘅咁樣，即係造價去到20,000蚊、你就知道唔係同你講玩笑啦。 我都想講咧，例如我自己部電腦咧，有一部我嚟剪聲，其實另外一部咧係可以我嚟剪片。咁、但系我要两， 但你 都 唔带剪片嗰部翻嚟，我比较少啲，系咪？ 比较少剪片啊嘛， 要带两部电脑就好辛苦噶啦， 好辛苦。但系其实如果你一般用家咧，其实唔使用到咁劲嘅电脑， 系啊系啊。 你正正常常一部普通 C P U 嘅电脑，其实已经系肯定系足够。 系， 所以去到呢啲咁高阶嘅咧，你一定系同啲譬如系 有 好专业嗰啲咧。如果你话正正常常一个学生哥嘅，或者一个俾家庭用嘅。我覺得其實幾千元嗰啲已經係好 OK 嘅， 冇錯、不過有陣時手提電腦咧，其實都用得幾耐。我自己諗翻咧，對上嗰部咧，其實都差唔多用咗咧9年啦。咁依家咧有少少壞嘅跡象啊，所以咧我打開報紙就啱啱見到，喂、係、今日開賣、咁啊，但係個造價就我自己有少少卻步嘅。雖然講到如何如何啦、但係大拿拿攞。接近20,000蚊出嚟咧，買個基本配備啫，仲要即係未將嗰啲咩 RAM 啊，再勁抽啲點樣再 upgrade， 哇！嗰件事都幾乸利啊，不過正所謂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咁系咪先有付出，再有收获咧？真系要谂下。 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嘅需要咧，去到即系选购自己需要嘅电脑啦。 今日系10月26日，星期二，农历9月21日，适宜出行、解除、裁衣、作粮、迁徙、入宅、开市、扫社、会亲友、安机械。 今日唔算差、哦， 咁咪好咯。今日忌嫁娶、动土、破土、收坟。 我避开呢啲嘢唔做先， 唔使太刻意嘅。今日都系南瓜日， 我会尝试多啲唔同嘅食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较早前，由于有人企图由粉岭和太和站之间的天桥上进入路轨，影响列车运作安全，东铁线来往粉岭和太和站服务一度受阻。由于有关人士已经离开，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解除所有州长职务。布尔汉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表示，苏丹过渡政府内部的分歧促使武装部队干预，避免国家陷入混乱。武装部队继续实施民主过渡，直至将权力移交未来政府。布尔汉重申对宪法宣言的承诺，但暂停履行当中涉及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相关条款。自由与变革联盟指责布尔汉发动军事政变。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去年创新高，阻止气温上升的工作正是面临脱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指出，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浓度在2020年达到41.3%，是工业化前水平的149%。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指出，按当前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速度，在本世纪末前温度升幅将远超过巴黎协定设下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至2度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月底在格拉斯哥举行。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再提你一次咧，喺粉岭站同埋太和站之间较早前嘅事件已经系处理好，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东铁线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喺交通意外方面，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咧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就系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近住下村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咗，一带。

有一个定界线先。诶， 小学阶段，小一至小六。 小学我中意喎。 系。 小学中意喎。 系。点解咧？翻去玩 嘅。冇乜压力啊，同埋嗰阵时同啲同学仔咧，真系翻去玩嘅啫。系啊。咁你当然话要上学，一加二等于一加一等于二啊，你要学啦。咁但系个感觉，嗰个压力未至于去大到好似中学咁样，有一种竞争到你肥佬咧，你就会俾人闹啊嗰啲咁。 咁你小学啲成绩系点噶？ 哦，唔错噶， 系即系你咁放松都考得几好， 就系放松先考得好啊！ 我俾你估下， 系 我喺个六年嘅小学生涯里边咧， 攞过几多次全班第一啊？ 全班唔系唔系全班。全班 我讲容易咗啦， 佢系全级第一啊！ 嗰阵未知佢， 你睇佢骨骼精奇就知啦。 全级好似佢最劲试过第四， 哦，呢个都唔错喎，真系 一年班定二年班啊， 好劲喎！全级去到第四啊， 系啊，跟住咧就 好劲喎，全级有百几人嘅， 但系你有冇留意我直话讲咧？ 系 唔知一年班定二年班啊？ 系 即系跟住嗰四年咧，就一路行走。 点解？ 少年得志，少年得志，识得玩。发现其实考第一二都冇得着， 所以我成日都话啦，一初出道嘅时候咧，你已经去到巅峰咧，就好大件事。我第一只歌已经好劲啊，我第一套戏已经攞奖， 冇咁快红系嘛？ 其实钟哥都讲得啱，即系你如果年年考第一咧，去到之后嗰几年咧，其实个压力好大啦，同埋咧你已经冇乜进步嘅空间。 冇咩要 keep 住咯，就系 keep 住咯，系 keep 住好难嘅， 系好难。 你估咁容易咩？边个好似钟哥 keep 得咁好？ 块面系咪？ 成个人都 keep 得好， 成绩就冇啦。 你错啦，系成个人都 keep 得好啊！ 我外强中干，你又唔知啫。 喂，我都中意翻学嘅小学 小学嘅时候， 一踏入青春期又唔中意翻学啦。 嗯， 即系你心神喺其他地方咯，打波啊，打机啊，识女仔啊，即系睇漫画书啊， 好多嘢要兼顾啊， 几忙啊！ 我中意噶，我中意噶。即系我而家脑里面个片段咧，即系你叫我谂翻小学嘅时候咧，就系翻去小息嘅时候。放小息，因为嗰阵时我间小学我读过三间小学，因为搬屋啊嘛，咁啊识过好多朋友啦。 佢中学有读过几间噶？ 我中学读过两间咯，系啊系啊。 咁你细个嘅时候，你嘅交友好广阔，即系识好多朋友噶。 系啊，其实我应该去到一啲新环境都几快识到人嘅。 咁你应该系一个 CEO 嘅优质材料嚟 啊？系咩？转校就搞掂 啦。 其实 CEO 所谓嘅 CEO 咧，唔系一定要对佢做嗰个行业好叻啊嘛。最紧要识得人多啊嘛， 系交际手腕， 交际手腕啊嘛。 我新嚟噶，新同学咁样，咁我就话啊，如果你要我谂翻最开心咧，就系小学嘅时候放小息，因为其中一间学校即系小五、小六嘅时候咧，佢嗰个小食部咧有啲热食卖嘅，即系去到冬天嘅时候咧，嗰个姐姐小食部嘅姐姐咧会整啲糯米饭啊咁样样，咁你咁样小朋友咁样叮咁大粒点食啊咁样，佢咧就会攞一啲白色嗰啲透明胶袋仔咧，就一壳咁样滗落去。跟住就扭到一个波波咁样，即系扭实个头啦，咁就一份份咁样卖嘅。咁我就记得嗰阵时小息咧，就个个冲落去就买呢啲嘢食嘅。 黐饭，即系攞个胶袋， 系碌埋佢一嚿一个波波咁样样。咁今日咧，我睇到一单新闻咧，佢就讲而家咧，因为都好注重嗰啲小学生啊，一啲嘅精神健康，就发觉唔可以净系谷佢哋读书嘅，因为以前我哋嘅压力咧，就真系可能上到中学嘅时候先至觉得。有压力啦，不过其实去到小五小六，你要派学校派中学咧，都已经有啲压力噶啦。屋企咁，但系而家咧，真系你可能要赢在起跑线嗰啲咧，好细个入咩学校啊，读咩书啊，咁样已经好有压力啦。咁而家咧，我见到一啲学校几好、啊。佢话喺小学里面咧推一个小息嘅自选活动，咁其中有间学校咧，佢就话个小息咧有二十分钟咁长嘅，咁佢就将呢个小息咧命名为快乐休息时间，咁啲小朋友可以点咧？佢就可以周圍去，即係唔一定淨係喺課室同埋操場嘅，即係以前即係最籠統就操場可以落去，即係走個圈咁，你咪打冷鐘，你咪上翻去咯。咁而家咧，佢話所有有一啲地方，譬如圖書館，你可以入去啦。咁佢喺咧嗰個走廊個位咧，即係可能上落樓梯走廊嘅一笪空地咁樣咧，佢就裝咗個大電視。佢學校咧就添置咗部遊戲機，就係嗰啲體感遊戲，即係射落個 VR 嗰啲係咪？戴住個眼鏡。 鏡嗰啲咁樣。 唔使戴眼鏡嘅，佢比較普通少少，即係佢打咗落個大熒幕，好似嗰啲跳舞遊戲咁樣啦。咁、你跟住一路喐就一路玩，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即係想睇書嘅可以睇書，想食嘢嘅可以食嘢，想玩遊戲嘅就玩遊戲。咁咧就令到佢哋咧可以喺讀書以外 愉快中學習係咪？ 係啦，想佢哋放鬆。咁我見到幾幸福喎，睇到啲相都幾開心喎，啲小朋友真係。 係啊，我細個嘅時候都中意小息咧，除咗打波之外咧，就去圖書館 嘅。都係嘅， 係因為可以瞓覺圖書館。 唔係即係總之嘅地方，總之嗰啲咩小息時間咧，其實就係最開心嘅時光。 Me time 嚟啊，小學生 me time。 係，但我哋嗰時未必咁放鬆噶嘛，即係佢而家直頭話你落操場咧，你就攞啲呼啦圈你就揈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嘢俾你玩啊。 以前小息都可以隨便你攞個波落去踢㗎。 我哋唔得㗎， 咁 樣 咁嚴 謹㗎。我哋唔得㗎，係啊係啊。 我哋做乜都得㗎。 同埋好多時就俾前後嗰兩堂上堂嘅時間蠶食咗咯，即係譬如老師。 一個就遲啲放，係 一個就早咗嚟咁樣，咁就會好縮短啊個時間，即係會覺得哇！我喺五樓啊，落到去埋個洗手間都冇咗五分鐘噶咯，算啦，唔落去啦，就坐喺課室咁樣。 我雖然咧聽落咧好似幾好，即係小息嘅時候好開心，咁但係我有少少憂慮啊。 咪玩創咗？ 唔係玩創咗啊！ 二十分鐘點可以玩創？ 佢二十分之後就唔想上堂。 即係我打機二十分鐘我都未打大佬咁快咩？咪係調翻轉頭。会唔会等喺嗰啲小学生嗰个心里边咧，妖魔化咗上堂嘅时间啊？你放学就叫做快乐咩时光咁， 快乐休息， 快乐休息。咁上堂嘅时候系咩咧？ 开心上堂咯。 即系如果佢 名嚟嘅啫， 要平衡翻。譬如你讲紧原来两堂中间嗰啲时间你系好开心嘅。咁你都要平衡翻。咁你上堂嘅时间应该要系乜嘢咧？如果唔系啲小学生唔识谂咧，就会觉得上堂嗰一个钟咪就系受苦咯。我落堂我就开心啦，跟住上堂我咪受苦咯。咁你要平衡翻佢哋啲心理先得。 哦，啱啊！嗱，钟哥又讲咗另一个重点啦。咁呢间学校咧，即系除咗话有呢啲咁愉快嘅休息时间之外咧，佢都 keep 住嗰啲德育课啊。德育课咧，其实以前我哋细个可能就即系好闷啊，或者你唔知佢讲乜嘅，系啦，或者咧俾老师咧就吞并咗嚟做补课嘅， 佢连埋宗教同一齐上，嗰个德育同宗教系同一科嚟， 冇分开嘅， 同一科嚟，你分开噶？ 分开嘅， 分开几好，我觉得。即系有呢啲多啲术科，多啲术科 两堂， 你唔通想多计一堂数咩？ 但真系学嘢喎，真系学嘢嘅。佢而家咧，佢就话里面咧就会教一啲认识自己嘅情绪啊，即系小朋友咧知道，尤其是可能疫症期间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情绪会发生咗，因为同你之前嘅生活好唔同啦，即系屋企人嘅生活习惯又会唔同咗啦。咁喺呢啲德育课咧，又会教佢哋认识自己嘅情绪。呢个咧可能细个嘅时候，我哋未必咁接触，即系。点解我会咁嬲噶？点解我会咁开心噶？即系我应该点样控制我自己嘅愤怒啊？都会教嘅。咁同埋咧，亦都会教佢哋适时去到求助。即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咧？系咪要揾人倾咧？以前我哋小学咧有一个房咧，系一个辅导人员嘅房嚟，唔可以话系老师啊。 即系社工房。 系啦，社工房啊。 社工房通常打交先入去噶。 唔系， 我就 大家去咗校长室啦， 捉棋咯。 校长好忙噶， 唔理噶，你又唔理。 好少见到校长嘅， 我真系好少见到校长。我有两任校长系外国人嚟噶，除咗有一两次叫佢放狗之外，冇见过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我正话讲到话上堂咁啊，小息嘅时候唔好妖魔化喺上堂啊嘛。其实好容易处理嘅啫呢个问题。嗱，小息咩都唔俾做。齋坐喺度， 上堂咩都未 上堂就咩都未做，咁啲學生就會覺得上堂好玩啊，好開心。 佢呢個咩嚟嘅？即係舊時 TVB 嗰啲劇集咧，嗰啲阿 Sir 通常都係咁啊，即係啲壞蛋阿 Sir 咧 ，GTA 嗰啲教啲學生。 你想踢波係嘛？上堂嘅時候攞嚟踢， 反的老屎啊！反的老屎啊！咪喂，但係你本色個阿 Sir 好似反的老屎咁， 咁型先得 咁，你都上堂啦，咁型喎。 奋斗恐怕未作本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波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 进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息失惊，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与血太劲，大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断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直吊柄。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战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无论翻工翻学都好，都要有啲时间系松一松嘅。啱啱听过有曾比特嘅《奔跑吧》。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哇，头先听你哋讲咧，话咧啲学校以前嘅一啲回忆咧，我都重拾咗唔少以前嘅一啲快乐同埋回忆啊。但我想话咧，我以前细个咧，好记得一样嘢就系咧，通常啲小朋友带翻学嘅零用钱咧，都系用硬币嘅，好少系会带纸币嘅。虽然我而家心谂咧，就系如果我第时可能我女女读小学嘅时候，我会俾钱佢袋咧，我可能都会宁愿摺一张薄薄地嘅纸币喺佢书包咯，即系唔使咁重啦。 我以为你会入落嗰啲嘟嘟嗰度， 系咯系咯， 我唔知道系咪真系间间学校都有咧。而家 应该都唔使用现金啦， 系啊， 应该变晒电子货币。 几年啫，都唔系几年，可能一两年啫。 咪就 系 咯， 咁快就 科技嘅发展， 同埋你汽水机嗰啲而家都系嘟嘟噶啦嘛，系啊，啲小食机嗰啲。 你讲起呢一个嘟嘟汽水机咧，我有印象咧，嗰阵时咧，我有个 Sir 唔小心跌咗张八达通落地下咧，跟住同学就即刻执咗落去咧，楼下揿晒汽水机入边啲饮品出嚟， 咁样对个老师嘅， 唔紧要，你补翻佢，阿谢万西咁就得， 冇错啦。跟住大家就好开心咁样咯，因为佢之前应承咗话请我哋食嘢好耐都冇请到，咁而家就有呢一个举动啦。咁但系点解突然之间讲钱咧？就系、是、咧，因为我唔知道你哋咧有冇一个经验咧，就系去唱钱啊，去银行唱钱啦， 唱碎银啊， 唱碎银或者唱纸币啦。通常我自己嘅经验咧，就 系 每年咧临过年之前先会去唱一次嘅啫。咁但系因为又唔系唱得好多啦，个金额又唔系话唱得好碎啦。 即系譬如一千唱咗做10蚊或者20蚊嗰啲咁样啊，系嘛？ 系咯，类似啦，又或者系即系1万唱咗做100啊或者500咁样啦。 我经历个年代咧、你哋应该唔会经历噶啦。我以前过年嘅时候都要去银行唱钱噶嘛，但系就唔系我用啊嘛，即系屋企人用啊嘛，唱咩咧？唱5毫啦。 日蚊啊， 即系你话封利是啊， 封利是以前点会一嚟咁大风啊？以前系五毫子啦，一蚊啦， 即系全部眼嘢嚟嘅， 全部眼嘢， 但系都会甩嘅，你哋 咩啊？ 即系都会甩嘅，即系收到嘅时候 唔使甩啦，一摸上去个大细 就知道系咩啊！ 隔地有声啊嘛，叫做 嗱咁，所以咧即系唱钱嘅经验咧，我相信唔同人都会有啦。而家咧就调翻转啦，可能啲人就会想攞啲碎银去唱翻做纸币啦，就唔想。 而家有嗰啲碎银车咪唔想咁烦。 系啊，我间唔中都会见到啊，不过我都有时都犹豫啊，你都可能要喺屋企诶啲角落嗰度揾翻啲银仔出嚟集合咗，然之后先至攞翻过去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会讲起呢一个话题咧？就因为我最近咧见到咧有一个网红咧就自己讲啦，自己去一个唱钱嘅经历咁样，咁佢当其时咧，其实都系好似普通人咁样啦，唱钱不外乎都有几个步骤啦，带齐你嘅证明文件啦，首先应该要核对你嘅身份啦，然之后就做一啲相关嘅手续。咁照计咧，嗱，如果系我哋本地嘅银行咧，就系通常都系对完啲资料之后就攞钱出嚟，然之后喺你面前数一次咁样啦。通常一时咧就系摆架机度数，然后又会向住你咁样发发发。咁样数一次噶嘛，即系叫做double check 咁样啦。咁通常咧，我自己嘅经验都好快嘅，因为我数嗰啲钱好少啦，又唔系话真系好大沓咁样啦。咁所以都好好清晰嘅。 攞200蚊，攞200蚊， 排队啲时间都蚀埋嘛，钟哥啊，你唔好同人争啦呢个服务咁。嗱，咁啊唔系嘅，咁啊但系咧，我真系想话咧，今次咧呢一个网红咧，就系因为咧佢自己咧。喺銀行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睇落去咧，我就覺得佢係有少少唔啱嘅，因為咧佢自己係唔記得戴口罩出門啦。佢唔喺香港嘅，佢喺外地啦。咁佢唔記得戴口罩出門嘅時候咧，人哋就好嚴提醒佢：，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可以幫你提供服務啊。咁就話請你可能要出翻去啦，因為我哋都有啲措施就係要防疫嘅，一定要戴口罩嘅。咁佢就話啦：，啊，會唔會可以有人借到個口罩俾佢咧？咁但係咧，佢就話咧，佢將個重點咧就擺咗喺，因為其實佢自己咧覺得個過程咧係好短嘅啫，即係佢只係需要撳錢啊或者唱錢嗰個時間咧係好短嘅咁而咧佢又覺得咧其他啲人咧好似咧就唔係好禮貌咁樣請佢出去嗱，因為始終冇人喺現場啦，冇人知道實質嘅情況係點樣啦嚇。咁呢個佢自己嘅感覺啦嚇，佢自己上網嘅時候分享。咁於是乎咧，佢就再一次咧，即係嗱佢走咗啦，跟住之後走咗啦，跟住咧就下一次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報復式嘅心態啦，佢就覺得既然你哋服務態度唔好，我就要你哋長時間服務我一段時間。於是佢決定要現金攞500萬現鈔。 即系正话你都讲嘅，即系报复性， 即系报复性心态， 即系简单讲就系摆明玩嘢，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跟住我睇完呢个报道之后咧，我第一时间咧，我唔系谂呢一个人，即系我唔系谂谁对谁错，亦都唔系谂谁是谁非啦。我系记得咧，以前有一套港产片咧，系咪吓边套咧？我都唔系好记得，我记得系有阿肥姐做嘅，即系讲佢哋中咗呢个六合彩之后咧， 横财3000万、啊， 定系咩？ 富贵逼 人 系咪啊？跟住之后就数银纸嘅时候，哇！到底将个银纸换咗做大钞好啊，定系细钞好？定系硬币好咧？我自己咧，嗱，我真系从来都冇乜呢啲运气嘅。我最多系试过咧，投注完之后就系中翻个投注额就走啦。咁于是自此之后我就冇再投注啦，因为我觉得佢好似唔针我玩咁嘅款啦。咁然后我就谂啊，如果有一日我自己发生呢件事嘅时候，我会唔会咁样做咧？咁我就好肯定我一定唔会嘅，因为我觉得咧，时间就是金钱。你完全係嘥緊自己嘅時間啦，首先，同埋你亦都嘥緊人哋等緊呢個服務真係有需要嘅人嘅時間。 咁我報仇邊度理得咁多啊？ 佢 都係做啲損人不利己嘅嘢。 我係啖氣啫嘛，而家係有乜所謂？ 你有冇聽過一件事咧？就話阿小明咧就同阿小強講，佢話：阿小強，我而家咧就擺500蚊落地下，咁你可以執㗎。不過你執嘅時候咧，我就做乜都得咁樣。咁小強就話：執一執好快啫，咁樣好啊，好，我應承你咁樣。咁然之後，小明咧就將500元掟咗落地下，好讲完。 但系呢 个我 笑话嚟噶啦， 完啦， 完啦， 完啦。钟哥，你冇听过咩？我都有听过。 你笑咗咯，已经。 吓，我以为有下，即系未完有下。 我讲个下集俾你听。个下集之后就系报仇咯，报仇嗰个咧就系将咧500个一蚊咧，然之后499个一蚊再加呢个一毫子咁样唱晒佢，咁样掉落地下咯。 嗱，佢今日開始冇反應啦。 有咩比一個爛嘅笑話更難咧？你就係講兩個嘛。 我唔覺得好多爛啊！頭先你哋嘅反應已經出賣咗你啦。 出傑同嗰個我聽過，但我每一次聽你們我都笑噶。唔係香港人係應該要輕鬆一下嘅，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咧，唱紙幣呢樣嘢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可能係一個苦惱多過一個快樂嘅。嗱、睇電視睇電影，見到人哋即係哇，突然之間有好收穫咗啲現金啊，咁梗係好開心啦。但係我自己咧，對於紙幣嘅掛鈎咧，通常如果要去排隊排好耐啦，跟住又可能去到嘅時候咧，有個限額又唱唔到咁多啦，甚至乎係可能有啲嘅特色咧，即係先至話可以唱到，尤其是嗰啲咩紀念鈔票嗰啲咧，我都係排好耐。咁所以我對於咧話要去唱錢呢一樣嘢咧，我就係比較多覺得都係要等啦，要嘥好多時間啦，花好多嘅精力啦，先做得到。我就唔係話覺得好開心。 我都講過好多次，其實咧我就幾中意去銀行排隊嘅，我自己，因為有一種人嘅感覺啊，即係我見到嗰個服務員見到我，一個人到人同人之間嘅關係。 你係咪就係嗰啲排隊攞200蚊嗰啲？ 佢信唔過啲機器啊，係啊！依家如果真係撳錯掣，唔知點算。 如果排隊咧？以前話即係以前嗰啲銀紙個嗰個唔同啊，嗰個價值啊。我而家近期我最少試過攞1000蚊啦，係排隊攞1000蚊。 點解你都要堅持排隊咧？你會唔會因為 我就中意人嗰個感覺？ 咁你有冇撳櫃員機啊？ 都有嘅，因為我有啲户口唔同嘅處理噶嘛，即係有啲户口我係唔會有銀行卡嘅，咁我一定要去排隊。有啲咧我就有銀行卡嘅，咁我就可以平時撳機。咁但係我即係有啲即係通常現金嘅往來都係喺冇銀行卡嘅户口裏邊嘅，咁所以我就去排隊。同埋我中意嗰種感覺， 係同埋我明嘅，因為我哋排隊咧排好長噶嘛，所以咪慳翻啲時間。 佢嗰 中國應該係唔使排嗰啲嘢嘅， 你以為啊？ 最側邊嗰條隊咧， 梁生 快線 呢邊啦， 唔係啊，梁生你喺呢邊等等先啦，斟杯茶你嘆嘆先，跟住中哥喺嗰度咧，其實係負責觀察啲人嘅，中意睇人啊，原來就係咁睇翻嚟， 一嚟就入 VIP 房啊，有咖啡飲嗰只咧。 箱箱現金攞入去， 我兩個鐘先到你。 好，八點鐘啦。 為以台制華，尋找新嘅目標。挑唆民進黨當局繼續充當反中馬前卒。時評強調，聯大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係中國喺聯合國嘅唯一合法代表。決議未提台灣，正係因為。这个决议处理的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的海峡两岸都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去年创新高，阻止气温上升的工作正是面临脱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舉行前夕，世界氣象組織的報告指出，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濃度在2020年達到413.2%，是工業化前水平的149%。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斯指出，按當前溫室氣體濃度增加的速度，在本世紀末前，温度升幅將遠超過巴黎協定設下較工業化前高攝氏1.5至2度的目標。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在月底在格拉斯哥舉行。日經平均指數報28,970點，升37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7.14美元。卖出1,807.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3.75，瑞士法郎0.92，加元1.238，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上午八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 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车公庙路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较早前咧就比较车多繁忙噶，咁而家咧路面咧就系冇乜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再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今朝早咧粉岭站同太和站嘅事件咧已经系处理好，咁而家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就回复正常，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就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断断续续的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另外后少少的那段窝打老道啦，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天水围天影路紧急维修工程，咁而家天影路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乒乓球代表梁仲仁、蔡明辉。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男子 TT11 级双打循环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港台电视31播出。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虽然受到疫情阻碍了很多歌手的宣传和推出歌曲的大计，但是日韩混血女 rapper Chamina 仍然有她的新作品，之前更加在日本东京涉谷以及舞蹈馆开她的个人演出，收录歌曲《太阳》 MV， 亦都用雨水带出了太阳的温暖和给予人的希望。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hamina 太阳。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hamina 太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 点十二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到咧，琴日港股咧摇摇压压啊，成交啊唔配合，不过咧个别股份都有啲升势嘅，咁啊微微升五点啦，但系夹埋美股咧都有个别股份都做得几好吓，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暂时个大市方面咧就上咗嚟呢啲水平嘅话咧，就需要唞唞或者整固下噶啦。咁就都叫做係即係由低位方面累積嘅升幅都勁㗎啦，按陣就咁，所以變咗我諗喺啲26000實啲水位裏面係增持下嘅話呢，先跌下有冇機會再即係挑戰呢個250天平均線方面呢都係即係正常嘅。咁另外亦都開始啲季度業績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就市場都會觀望下個別股份嘅情況係點樣囉。咁就暫時個走勢方面呢就唔使太擔心嘅，不過就我上升動力就要等囉。 嗯，咁多位财经界嘅前辈啊，我讲一句说话，如果我勾咗嘅话咧，指正一下我。而家仲有冇人讲圣诞中买汇丰噶？而家冇噶啦，系嗱，因为咧睇翻汇丰咧，啱啱而家有呢、這个睇到个股价咧创咗四个月新高、哦，咁又临近呢个圣诞，系咪可以望高一线咧？ 业绩系咪算理想啊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咧，唔该。 嗱，其實阿鐘哥都講得啱嘅，匯豐其實近排個股價係真係做翻好啲嘅。不過即我個人對匯豐係麻麻地興趣，我就中意啲即係刺激啲嗰啲。太慢啦，實在。不過如果有啲投資者方面咧，中意安全存外收下息，咁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投資選擇啊。咁所以變咗，我諗匯控都仍然有 fans 有捧場客嘅。咁同埋今次匯控方面嗰份業績，你睇到就頭嗰三季同埋第三季方面咧，盈利的增长都是比预期是理想的。不过当中呢就即是值得注意就是说呢top line 增长呢都是一般。最主要纯利方面增长咁劲的话呢，其实你留意返是嚟自呢就嗰个是撥備嗰个情况。咁佢今次呢就不但只冇撥備，同埋仲有回撥添。咁就即是反映返呢嗰个其实来一回呢嘅话呢差唔多是100亿㗎啦。因为佢今次呢就有呢个是回撥10亿㗎嘛。但係咧就舊年就係撥俾70多億啊嘛，咁所以你一來回咪差唔多成100億咯，咁咪對嗰個係純利方面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喺度咯。咁呢個就反映咗咩咧？反映咗銀行業方面咧，其實就經營環境係有改善嘅。咁隨住經濟轉翻好啲啦，你見一排失業率都係落翻啲啦。咁其實對資產質素咧就係有個幫助，所以咧你喺資產質素嗰邊嘅話咧就可以減少啲撥備甚至回撥，但係咧。做生意嗰度咧，就始終呢啲傳統嘅銀行業方面咧，唔會有一個好勁嘅增長喎。所以你見到個 top line 嘅增長方面咧，都係好溫和嘅，甚至乎香港業務都係即係雖然佔比重都係大，不過個增長即係個業績都係一般咯。咁所以你睇到其實依個係銀行業嗰個經營嘅特性。所以點解我麻麻地匯控咧？因為你買一隻股票嘅話咧，其實最緊要又買佢有冇潛力啊嘛，買佢有冇增長啊嘛。咁如果你嗰個行業係即係擺到明係唔會有咩太大嘅增長嘅話咧，咁你個採取策略就係咩咧？好似譬如早嗰排咧，佢跌得好勁嗰時咧，佢嚴重 undervalue 咧，佢有一個係低估值咧，就估值收復去翻一個正常水平咧，嗰橛都有得賺嘅。但係咧就你睇個圖就見到嘅，佢唔係一個長期上升趨勢啊嘛。譬如你好似之前騰訊啊，或者啲新經濟類股份嘅話咧。或者近排就係啲航運股啊，啲資源股咧，你睇到佢一個比較穩定啲長期上升趨勢嘅，因為佢個盈利係有一個 形成咗一个上升嘅轨道啊嘛。 系， 咁啊，即系讲到汇控咧，又益起咗2020年咧八月中啊，廿零蚊堆沙包嗰一幕啊，我记得 Kenny 都同我哋同在嗰阵时啊，嗰阵时啲散户都好惊啊，堆唔堆好啊，廿几蚊，汇控会唔会变咗十蚊噶咁样啊？ 而家定翻啲啦，定翻晒 啦，系啊。 咁不过我都同意阿 Kenny 话比较慢啲啊。咁如果进取啲嘅，咁啊睇下呢个电动车嗰个板块又会唔会好少少？睇下 Kenny 中唔中意，因为见到寻晚美股咧 Tesla 就大升啦，咁啊港股咧比亚迪收市咧都企稳300蚊楼上302.2嘅，咁有冇咩特别原因即系又做翻好？咁啊呢一个升势可唔可以持续咧 ？Kenny 嗱，电动车我中意啊，你见我喺即系呢个节目都讲都以个比亚迪啦吓，即系你见到比亚迪系不断即系破位创新高嘅，同埋我都即系坚持咧就系话咧就情愿你贵啲得。讲真，比亚迪咧个估值就真系唔平嘅，绝对系贵过咩长气啊，或者喺个即系五吉利方面一橛嘅。但我都会觉得买呢个比亚迪，因为我哋之前都解释过，喺电动车嘅世界嘅话咧，其实等于好似手机咁样噶啦。咁你一定要买一啲咧，就系嘅行业嘅龙头啦，同埋系买一啲系即系嗰个技术或者科技，尤其是研发含量高啊。因为你再唔系咧，讲紧传统车啦，传统车就好唔同喎。传统车你就买工艺噶嘛，所以点解我哋要买呢、这个法拉利啊，买呢、这个 超跑啊嗰啲系咪啊？品牌嚟啊嗰啲系， 系啊。佢、不但只个品牌咁简单，个车里边个机器，我唔系讲个外表嘅工艺，系个机器嘅工艺咧。你系就算日本车或者系其他车厂系即系做唔到噶啦。咁但系你电动车就好唔同咯。电动车嘅话咧就好似手机咁样，因为佢得个电池。一个摩打同埋一个OS 嗰个作业系统同手机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变咗咧，你嗰个研发能力就系唔系讲工艺咯，系讲个研发能力，因为你即系手机全部都系大规模工厂式生产噶嘛，所以你嗰个研发能力系重要过工艺噶嘛，咁所以变喺电动车嘅时代就会系讲呢样嘢咯。咁而比亚迪咧就正正系喺呢个行业上边咧有呢样嘢，因为嗱电池佢自己个刀片电池咧系自己研发出嚟嘅，同埋佢个 spec 咧系拍得住 Tesla 嗰啲。咁另外就半導體亦都有機會分拆啦。咁唯一個關鍵咧就係個 OS 啦，即係點解你見到譬如好似呢個吉利啊，或者係一啲呢啲做車嘅公司咧，會拍住百度啊，或者係拍住一啲科技公司咧，因為佢喺寫個 OS 嗰陣時嘅話咧，呢啲科技公司咧就會係寫得靚，即係等於我哋話即係用手機一樣啫嘛。點解大家中用蘋果手機咧？佢個作業系統係真係暢順過Android 啊嘛。咁所以啲人咪會用呢個蘋果咯。咁電動車會係咁樣，越嚟越明顯咧，會係個作業系統添啊。 咁投資者就可以多做功課啦。 係電動車嘅特色係咩咧？一抌就去啊嘛， 係一俾油就去啊。 嗰啲股價都係咁，一抌去 一俾啊，上太空啦嚇，好厲害啊！咁啊， 同埋你睇翻頭先我講嘅數據就係話咧，因為比亚迪同埋 Tesla 咧，尤其是 Tesla 都系做得咁好，因为你就都系受惠翻内地，因为内地方面咧头嗰九个月咧个电动车卖咗200几万辆啊嘛，但系都未达标嘅，因为咧佢国家政策嘅话咧就系、是、要嚟紧咧就都唔系好耐啊，我唔记得咗几年，不过好快，就系、是、呢个系新车嘅25%咧系要电动车嚟嘅，咁如果新车25%嘅话咧，其实你中国方面咧一年嘅新车系讲2500万辆啊嘛，咁你25%嘅话就500万辆以上嘅喎。其实都未达到国家目标，咁比亚迪一个月卖车都讲紧40000几辆啫嘛，就算系Tesla 都系卖紧几万辆啫嘛，咁所以其实就算两大车厂加埋嘅话咧，都未达标。 系，咁不过即系又要关心下一个议题。即系能源危机嗰度又点睇咧？个个都揸电能车咁样。不过咧，今日节目时间所限啦，时间唔够。不过听日咧就抽多啲时间啊，同 Kenny 讲下咧能源方面啊 ，Q 四有冇啲能源股啊、火电股啊，值得部署一下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 唔该 Kenny， 拜 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这个优惠呢叫埋小白同埋芭比一齐嚟听一下先。 好 啊，咁啊你哋呢之前嗰几日呢都有讲下话啊点样帮小朋友呢扮下呢个万圣节嘅装扮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主题乐园就有好多嘢玩啦。今日呢有一个免费嘅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㗎喎、就係呢呢个山顶嘅凌霄阁。 免费呀、 啊。如果你係有呢个万圣节装扮嘅话呢就係、是、免费入场嘅。 加撇数咪得囉。 咩呀、 加撇数。 鬚。 交別墅 唔使啊！攞支雙頭筆畫花自己塊面啦、啊。 著嗰件綠色 check suit 咪得咯，嗰個啊魷魚遊戲嗰個 check suit。 麻煩幾位俾啲誠意啊，俾幾萬件衫啊， 係喎、啊，人哋都免費啊，可 以買件衫，多兩件肉緊先。 我促進消費，我個隔離食個西餐，然之後知啲茄汁食到成口都係咪 OK 咯？ 又得 啫，又得喎、啊啊，做到個血淋淋嘅效果。 好，嗰、那個日子咧就係10月28至31日，咁佢話咧新村萬聖節裝扮到訪凌霄閣咧就可以免費入場啦，咁啊佢有好多詳情嘅，咁啊大家可以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上網留意一下啦。咁啊呢一個就大家開心嘅活動嚟嘅。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0月26日係一年嘅299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66日。1981年10月26日。香港实施第二级食水管制，供水时间分别是每日早上6点至10点，下午4点至10点。香港以前因为淡水资源短缺，试过数次制水。上世纪60年代曾经试过4日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70年代亦试过一级制水，晚上10点至翌日早上6点停止供水。当年制水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大大小小的水桶，预先盛载食水。亦试过市民要轮候街喉，用体力将食水带翻屋企。10月26日出生的朋友，拥有改革重组管理的能力，俾人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印象，可以将团队凝聚，对于权力非常了解，亦懂得运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问题发生，你会选择带领其他人还是默默跟从？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听回留下山水喉这句，你会百感交集还是当是笑话一则？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思芬喺度噶。香港贸发局举办嘅七大秋季贸易展咧，就会由听日10月27日开始，一年4日至到30日咧，就喺湾仔会展举行噃。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就为大家介绍下秋季电子产品展同埋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嘅亮点噶。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咁今年咧，我哋呢七项科技商贸展咧，其实系汇聚咗咧超过1600间嘅展商嘅，咁佢哋咧就会以呢个实体啦，再加呢个网上嘅混合模式咧，系会嚟参展嘅，亦都可以协助到咧环球买家同埋呢个展商咧喺线上线下咧继续建立联系啦，同埋缔造商机嘅。咁提提大家啦，实体展咧其实由听日开始咧，至到30日咧，即系星期六咧系举行啦。咁而网上展咧就会一直去到11月6日嘅。咁今届我哋秋季电子展同埋呢个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咧，将会呈现咧一系列崭新嘅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咁买家咧系可以嚟到展会咧系揾到一啲智能家电啦、人工智能嘅物联网相关嘅产品啦，亦都有一啲抗疫嘅产品，以及咧系由一啲初创公司带嚟嘅创新嘅意念嘅。咁而另外咧，其实有多个展团咧亦都会带嚟一啲智能流动装置啊，同埋一啲消闲电子产品等等嘅。咁本地嘅展团咧，好似有呢个香港物联网协会啦，同埋香港电子科技商会咧系会实地参展嘅。咁而香港以外嘅网上展团咧就包括有嚟自内地嘅江苏、江西同埋厦门嘅展团啦，亦都有韩国嘅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同埋电子部品研究院。咁亦都有嚟自台灣嘅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啦，同埋呢個藝品禮品輸出業工會咧，都會組織企業參展咧，我哋呢個網上展嘅。咁買賣雙方咧，其實依家咧就可以 log in 入去我哋嘅 Click to Match 相對而商貿配對平台，咁可以約定大家咧喺實地或者網上咧見面嘅時間嘅。咁而呢個平台咧，亦都會備有呢個人工智能配對、會議安排、實時聊天、視像會議等等嘅功能嘅，咁幫助咧參展商同埋買家 家咧係可以保持聯繫嘅。 阿 Byron 啊，咁有冇一啲特色嘅電子產品可以推介俾大家咁咧？ 啊，可以介紹幾樣俾大家聽下嘅。咁今次咧，我哋就有香港嘅展商咧，就推出一款咧係可以充電重用嘅空氣消毒呼吸口罩喎。咁呢個口罩咧係內置紫外線功能，咁可以呢個消滅細菌啦。咁同時咧亦都有 HGPA 嘅一個高效空氣過濾網，咁可以即時咧係阻擋呢個有害物質嘅。咁而呢個口罩咧，亦都配有醫療用嘅直膠墊圈，咁可以咧貼合面部之餘咧，亦都能夠咧係用水清洗咧，重複再用嘅。咁而另外啦，亦都有台灣嘅展商咧，係帶嚟一款咧好方便易用嘅一個紙鼻寒氣嘅。咁呢個紙鼻寒氣咧，係只需要咧喺瞓覺嘅時候咧，將佢戴喺個手腕嗰度，咁佢就會利用生物嘅反饋模式咧，就去偵測鼻寒聲。咁如果連續三次嘅鼻寒聲咧，都超過65分貝嘅話咧，嗰、那個紙鼻寒氣咧就會懂得咧輕微按摩手腕，咁令到身體有反射作用啦，咁從而咧係改變睡姿同埋改善咧夜晚打鼻寒嘅問題噶啦。 咦，咁展會期間有冇舉行一啲促進業界交流嘅活動咁咧 ？Byron 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噃。 好啊，咁今次嘅展會期間咧，我哋會舉行創新科技論壇，咁咧呢個展會係屬於一個重點活動嚟嘅。咁喺展會第一日，即係聽日啦嚇，10月27日。就咧係舉行嘅，咁論壇咧係由香港電子科技商會同埋貿發局合辦嘅。今年嘅主題咧就係生機展現，邁步向前。咁我哋咧就請嚟多位嘅業界領袖啦，同埋專家咧係探討電子業嘅最新發展趨勢啦，同埋分析嘅。咁好似咧，我哋請嚟咧有兩位分別嚟自德國德雷斯頓工業大學同埋美國紐約大學嘅教授，再加埋咧中國內地電信公司嘅首席科學家陳維博士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5G 同埋6G网络相关的议题的。咁同时咧，我哋都请到咧就系伦敦帝国学院啦，以及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嘅教授咧，就同大家讨论呢个人工智能同埋无线电嘅发展趋势嘅。咁而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嘅首席科技总监啊许志光博士咧，亦都会嚟到咧系分享呢个区块链同埋5G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嘅整合嘅。咁而本地嘅电力公司嘅技术总监啊陈君永先生咧，亦都会嚟同我哋分享咧点样实现呢个碳中和嘅。咁另外亦都请到咧香港大学嘅物理系助理教授啊张华坤博士咧嚟到系讲解有关太空科技嘅经济产业发展。咁如果大家对上述题目好有兴趣嘅话咧，咁记住咧系上网预先登记去听翻呢个科技论坛啦。咁嘅费用系全面嘅。咁而喺展会嘅第二日，即系星期4、28号咧，我哋贸发局亦都会联同咧合办机构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限公司同埋香港电子业商会咧，系共同举行一个香港电子论坛嘅，探讨有关第三代半导体嘅应用技术，咁例如系电子感应器同埋电源管理等等嘅项目。咁有兴趣咧，亦都可以上网预先登记嘅。 展会详情咧就可以上到去贸发局嘅网站嗰度查阅啦。除咗抽电展咧，同埋呢个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同期咧仲有秋季灯饰展啦、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资讯科技博览、医疗及保健展同埋国际环保博览嘅。而班人咧听日都仲会上嚟同我哋介绍环保博览噃，咁大家记住留意啊吓。今朝早唔该晒你班人 ，thank you。 上述嘅展览及论坛只需上贸发局网站 hktdc.com 预先登记，费用全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非洲国家苏丹爆发军事政变，军方解散过渡政府，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有民众不满军方发动政变，上街示威。军方开枪镇压，至今最少7人死亡，140人受伤。美国、英国和挪威政府都谴责苏丹发动政变，并对苏丹局势深表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呼吁安全部队释放被非法拘留的反对派人士。报道指出，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在拒绝发表支持政变的声明之后，早前已经被扣押，包括首都喀土穆等大城市出现示威，反对军事政变。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以视像会议的方式出席在文莱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是继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出席马尼拉东盟峰会之后，事隔四年再有美国总统参与有关会议。美国驻文莱大使馆亦向传媒报道，拜登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与今次峰会。白宫说拜登将会讨论到美国对东盟在地区事务上的承诺，并在新领域上强化和东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应对新型肺炎大流行，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的挑战。俄罗斯单日确诊37000几宗新型肺炎个案，再创新高，另外再多1000人死亡。俄罗斯官方传媒说，由星期一起至少6个地区的工作场所暂时关闭，希望减慢疫情扩散速度，期间雇员可获有薪假期。由星期四起，首都莫斯科将会实施去年6月以来最严格的封城措施，只有超级市场和药房等必须店铺才可以营业。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去年创新高，阻止气温上升的工作正是面临脱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指出，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浓度在2020年达到4013.2%，是工业化前水平的149%。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指出，按当前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速度，在本世纪末前温度升幅将远超过巴黎协定设下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至2度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月底在格拉斯哥举行。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4点，升4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2美元，卖出1806.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啊，同埋一啲交通灯失灵嘅地方啦。咁先讲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去愉翠苑。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愉翠苑对出。在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但是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是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因为有交通灯是失灵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碧街，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亦都挤塞，近住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是近住窝打路道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洗衣街。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因为有交通灯是失灵，部分行车线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碧街，亚街老街去九龙城，近住窝打路道这一段就塞到去洗衣街。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是一带仲是挤塞，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一带仲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 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啦，就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愉翠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九龙城咧，因为有坏交通灯啦，所以就挤塞，排到去洗衣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车多，排到去宝林路，跟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跟住祖尧村呢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咧系过咗一号货柜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有音乐，有快乐。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瑞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 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CIBS 南亚胡伦丹印尼蛋糕是黄姜饭啊，纳斯姑娘，纳斯就是饭啦，姑娘就是姜啦，黄姜啦。唱完生日歌啦，切嗰个纳斯姑娘嗰个尖尖个塔就代表愿望成真啦。 印尼人说， 嗰个经过你系点样伤嘅咧？ 连跳远啦，落池嗰下就屈一屈个膝头哥， 嗰一下就喐唔到啦。 系啊， 腋下女将。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喺呢个职场入面咧，问下钟哥同埋小白，通常如果你遇到有啲难题咧、你勇唔勇于去揾人帮手去解决嘅咧？ 去到最后一秒先啦。 哦，你都会尽量自己解决先 嘅，因为去到最后都系个最老土嗰句啊嘛，帮到你嘅就系你自己啊嘛，你自己都唔去尝试所有嘅方法或者可能性嘅时候，就揾人帮咧，你又好似即系一路好似靠人啦， 老讽咁样， 依赖人啦，同埋好似令到自己冇咗一个爆发小宇宙嘅机会， 学习嘅机会系啦。咁、啊小白咧， 我又唔同、即系如果嗱基本上嘅问题就自己解决啦，但系发觉嗰个问题真系譬如电脑混音上嘅问题嘅，咁我发觉有啲我真系唔知个掣喺边，我 即系技术上系咯， 系啦，我真系唔知，因为我可能要揾一个掣嘅话咧，要做一种特别嘅音效咧。 隨時咁樣逐個掣撳咧，我真係要九個字嘅。 嗯， 咁嗰九個字，我覺得係喺我人生入邊，我少咗45分鐘用，我覺得好浪費。 係啦，轉個頭問隔離位咧，九秒搞掂啦。 冇錯啦，可能我真係一打個電話問下隔離嗰個或者你點樣，佢真係可以即刻話到俾我聽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即係即刻搞掂咗。咁我可能因為我突然間諗到嘢，就好似我哋去旅行咁樣，我都會去到一啲地方咧，我唔識路嘅。我唔識路咧，其實我雖然都有個地圖喺手啦，但如果想要啲更加 details 嘅情報啊，或者想揾啲窿窿罅罅位咧，我會直頭開聲問人嘅。 路在口邊啊。 係啦，咁因為如果我仲要喺度諗住自己摸啊、自己揾啊，有種哇探險啊、冒險嘅感覺嘅話咧。嘥時間，咁難得可以去旅行，跟住盡地一波玩得幾多得幾多啦，我有呢啲心態嘅，所以切入翻做嘢都係一樣。如果你話要用咁長時間去解決一個小問題嘅話咧，我諗我即係第一時間我意識到嘅時候就問人。 系实际考量啦，悭翻好多时间同心力啦。不过你要记住，即系同一个问题最好唔好问两次。好啦，咁我问你哋啦，喺人哋帮咗你之后咧，你会唔会对呢一个帮助你嘅人提升好感咧？哇，佢帮你解决问题， 我会啊， 中个领头，点解咧？ 因为人就系咁样噶啦， 忘恩负义， 唔好系负义啊，忘恩咯， 系 真系嘅。 啊、你帮咗你，你唔记得， 你会唔记得嘅？即系你可能会嗰一刻，你话唔该唔该，跟住可能第二日都可能喂唔该唔该，第三日就做嘢噶啦。 哎呀、 哦， 所以我要持续帮你系嘛，咁你就会 keep 住都记得 ，keep 住记得啊。好似我同阿梁岳希阿 Vincent 咁咧，我同佢咧，即系虽然佢而家就唔喺晨光啦，但系其实我同佢仍然系互相帮助嘅。系啦，咁有阵时我同譬如同佢嘅心态就系我帮下你。你又幫下我咁樣，咁所以我同佢咧就大家都係好人啦，即係大家會互相幫忙。 和睦嘅鄰舍關係， 你咪永遠你哋兩個都會記得對方咯，因為經常互幫。 互相提住我有幫你㗎，你要幫翻我啊咁樣。 嗱，奇妙嘅地方就係喺呢度啦。我哋通常就會以為嗰個人幫咗你，你就會對佢提升好感啊，因為喂佢你即係佢幫你解決好多問題。咁原來調翻轉有一個效應就話俾你聽。你俾人帮，即系我当如阿 Vincent 帮小白咁样啦，解决咗一啲混音嘅问题。咁阿 Vincent 咧系会中意小白多啲嘅， 咁就好啦。 即系会对于一个佢寻求你帮助嘅人咧，反而你会对佢提升好感嘅。咁啊，点解咧？就可以讲下呢个班杰明富兰克林嘅效应啦。真人真事嚟噶吓，班杰明富兰克林咧就曾经担任呢一个宾夕法尼亚州嘅参议员。咁当时咧，佢一位嘅另外一位议员咧，其实就唔中意佢嘅。咁经常咧喺政治上同佢咧都有作对。咁我唔知本身系咪佢哋自己嗰、那个。意见不同啦，就未必系针对佢嘅。咁好啦，于是乎咧，呢个富兰克林咧就成日借啲耳向呢位同事咧借啲书嚟睇啊！唔好意思啊，你有冇嗰本书啊？好想借，不过买唔到啊，咁样咁啊，问佢借嚟睇。借完之后咧，就喺本书上面咧夹一封嗰啲感谢信喺度。于是乎咧就赢得对方嘅好感。自此之后咧，两个人咧仲成为好朋友添。系啦，咁点样去到解释呢件事咧？嗱，咁首先你可能最肤浅嘅，你就话哦，因为多咗一个机会，等你哋两个人认识，系啦， 真系得感谢嘅就可以入边。即系冇涉有 冇涉钱啊，冇涉嘅。 你睇日剧啊，咁样 下下都一沓沓 嘅。韩剧咧，即系嗰啲嘢饮嗰个纸箱里边咧有其他嘢 啦。如果日剧咧就叉烧，唔系嗰啲馒头， 馒头下边就系钱 咯，系啦。 冇啲咁嘅嘢。嗱，咁啊，我哋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解释，因为多咗个机会接触啦。咁但系原来咧喺心理学上面咧又有另外一个解释嘅。佢话嗱，好啦。当我哋帮一个人嘅时候，我当我帮阿钟哥啦，咁本身我唔中意佢啊嘛，我憎佢嘅，咁但系有时即系冇办法啦，佢开到口都要帮佢啦，咁一路帮佢咧，其实我都唔中意佢嘅，系啦，或者喺帮佢嘅时候咧，佢继续都做啲我唔中意嘅行为，依然咧我都觉得佢讨厌嘅，咁但系咧，原来我哋人就好奇怪啦，而家咧我就会开始有一个好似认知嘅障碍咁样啊，嗱。我咧一路就唔会觉得自己蠢噶，点解我会帮一个自己唔中意嘅人先？系咪先？咁我就会假设自己系一个明智嘅人嚟嘅。咁但系明智嘅人，我又帮一个我咁唔中意嘅人，佢咁黑人憎，我都要帮佢咧。咁我而家就开始就喺度交战啦，自己好矛盾啦。咁我系要承认自己好蠢啦，定抑或承认呢一个人其实冇咁讨厌咧？咁我就会去揾原因啦，揾一个合理嘅理由，去到合理化我帮佢呢一件事。 咁之後咧，可能我真係會揾放大鏡去睇，發現咦，原來中哥都有好好嘅一面噶喎。咁跟住咧，我就開始對呢個人咧有另外一啲新嘅睇法。慢慢咧，我就中意咗呢個被我去幫助嘅人啦。 我終於都明點解平時冇乜人中意我啦。 點解啊？ 我好少揾人幫啊，即係蠢咗，應該係咁叫人幫手，啲人就會中意我。 嗱，佢呢度就係咁樣講啦，因為喺佢幫助嘅過程之中咧，除咗頭先所講嗰個心理交戰之外咧，亦都係即係頭先所講啦，多咗一個機會去到認識，或者就係從嗰個感恩嘅過程啊，即係人哋幫咗你，你又會多謝翻佢，即係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好打破隔閡嘅方法嚟嘅。但我自己又喺度諗，即係一次半次，我覺得可能 O K 嘅，但係如果你成日揾人幫咧，我自己會覺得佢煩嘅， 係啦。嗱，如果成日揾人幫，但係唔揾同一個人幫得唔得咧？即係譬如我今次揾你， 咁你啊四海之內皆兄弟啦，你家有廣闊啦， 小白揸一次揾阿 Vincent， 咁咪變咗 Trouble Man 咯。个个都会觉得呢个人最麻烦噶，一开声就一定系有求于我咁样咯。 所以呢一个技巧咧就唔可以乱咁用嘅，我觉得即系喺一个合理嘅情况底下，即系你又唔好喺人哋好忙嘅时候去烦住人啦。你去求佢帮助嘅嘢又唔可以太过复杂啦，即系令到佢花咗好多时间心机喺你身上啦。咁然后你嗰个感恩嘅过程，即系你要多谢翻佢噶嘛，你亦都要即系恰到好处，即系又唔可以俾佢觉得你即系忘恩系啦，即系帮咗你，你又完全冇感觉，但系太夸张咧，可能佢又会觉得你虚情假意咁样。 如果答谢人咧，其实我成日都谂啊，你应该系用啲咩方法答谢人系？對大家嗰個關係啊、情感係最好的。 幫完你之後， 你係純粹話啊，譬如我請你食餐飯啦，你上次幫我做咗 mixing， 幫我請你食翻餐飯啦咁樣。定還是係留待下一次，如果佢有需要嘅時候，我幫翻佢。会令到大家个关 系 会好啲。 唔系，但系呢个梗噶啦，人帮你，你帮人，都唔系，唔系因为佢帮你，所以你要帮翻佢嘅。即系如果你识嘅，你都会帮佢噶嘛。咁所以呢一个我又唔当系 reward 嚟嘅。 点解你要咁样谂咧 ？Why not both？ 系咯， 请完食饭，下次再帮佢， 咁啊，梗系要啦呢个，呢个梗系要啦。 系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你哋就加深咗认识。 系咯， 又食饭又我帮下你，你 所谓咩又食又拎 嘅 啫。 系啊， 所以话咧，佢有一句说话咧，讲得都几啱嘅。佢话比起被你帮助过嘅人咧，嗰啲曾经帮过你嘅人咧，系会更加愿意帮多你一次嘅。 嗯， 系啦，因为你哋嘅好感咧就慢慢已经增加咗啦，咁样系啦，助人为快乐之本，系啦。 昼夜的应援，旁人或许总不满，然而你说喜欢，在此准我自满，任高低起跌，彼此都一贯作伴，遗忘了当初的悲观。偶尔遇着判官，你勉励我专心奋斗，什么都不要管。过去如无借种后援，信心都减半。如独个面对，状态未免一般。同行有你多好。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热情待我好，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心声一起细听互诉。这种憧憬，期待我再攀 惜，或者得你和应，但衷心高兴彼此间找到记忆，成为了心中的痴情。每次遇着困境，看你在我身边证明无需弃权与命，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断断去路，同样动人亦鼓舞，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很想与你投怀。 感恩多谢说话唔使吝啬，佢系胡鸿钧，谢谢你的应援。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我身边认识唔少人都系口行行大只讲，即系应承咗你一样嘢，转个头可能唔记得咗，又或者特登唔想做。咁咪即系空口讲白话咯。对于呢一种人，英文都有一句谚语嚟到形容噶。到底空口讲白话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一直一直热恋，请放得冇紧，我使我身躯不知粉转。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头先讲到，有啲人总系中意空谈，空口讲白话，从来都唔会兑现自己嘅承诺。喺英文有一句谚语系咁样讲嘅，叫做 leaves without figs。Leaves without figs. Leaf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解作树叶的意思。F-I-G fig 就是无花果了。即是说如果你见到有棵树只是得的叶，根本一个果实都结不出来的。就好像你见到一个人作出了一些永远不会兑现的承诺一样，觉得他空口讲白话了。记住了，下一次当你遇到一个净系得个讲字，完全唔会付诸行动嘅人，你就可以话佢 leaves without figs， leaves without figs。希望你都唔会做一个空口讲白话、言而无信嘅人啦。记住啊 ，leaves without figs 呢个行为真系唔要得啊！ 咪后嘅世界永远开心，唔系最紧同你笑到咁样。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感受到我哋嗰种欢乐啦。嗱、 啊， 我琴日唔系好欢乐啊，不过琴日好多朋友皆大欢喜。 嗯， 咁点解咧？就食呢个美式嘅快餐店嗰餐，咁啊攞住嗰啲偶像卡啊，好开心啦，耶、yeah, ，耀武扬威咁样啦。 系、啊、我社交网站咧好多嗰啲相啊，即系影到啊自己买到嗰份餐，好期待啊！到底系咩边个咧？ 我要抽噶，佢系 佢 好似有几个嘅， 我即系冇得好似嗰啲乐园咁样乐园餐咁样自己拣咩玩具咁。 如果有得拣，你唔知等半个钟啊！你等 咁啊，有排拣。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可以做老板。点解话等半个钟咧？琴日我都 send 咗一张图片咧，就去我哋晨光个群组嗰度啦，即系自己 WhatsApp 个 group 嗰度。咁就系话啊，原先谂住食个快餐啫，我得十五分钟食嘅啫嘛个 lunch。跟住咧，佢竟然啊！要排三十分鐘，其實我係少數人咧，唔係想換嗰張偶像卡嘅、 嗯， 我係真係想試下佢嗰個蒜香炸雞，因為我本身係好中意食炸雞噶嘛、嗯。而嗰個蒜香炸雞咧，其實唔平嘅，我睇翻個餐咧，49.5啊， 哇，係啊， 係啊，連埋嗰啲偶像卡咯，係啊，咁、 哦。 成50蚊咧，我都谂住啊，斥巨资食啦，系咪先？琴日试又麻麻地，试好又话食得好咧，试唔好啊，食快餐店噶啦。点解等30分钟，我即刻放弃咗呢个念头啊？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咧，实在系太耐啦，太痛苦。不过个别咧，我琴日咧打开手机啊，有一啲咧叫老公嘅群组啦、 嗯， 都有即系人夫群组，即刻话我琴日咧被逼啊， 食咗三盒鸡啊。 午餐嘅时候又食鸡， 一日三餐 食 tea 嘅时候又食鸡，夜晚又食鸡，我终于换齐一套啦，咁样获、 哦、 得表扬啊！ 哇，好开心！ 边个好开心？ 大家都开心， 系啊，大家都开心。 我估做老公个唔会开心。 唔系，我成日都听啊，老婆开心，咁个老公自然就会开心噶啦、 啊。 喂，咁我想问咧，今时今日咧，爱嘅表征咧，系咪一日三餐都食炸鸡，而换取嗰啲偶像卡之后咧、 嗯， 就可以令到？你全家都好幸福咧。 嗱，睇下你个角度喺边啊。如果投资嘅角度嚟讲咧，嗱，你话个餐接近50蚊啦，咁然之后仲要付出咗30分钟嘅等候时间嘅话咧，如果系我咧，我就会一次过嗌几个，然之后出门口放手嗰啲咖。 哦，喂， 悭翻啲时间。 平时咧唔讲投资嘅你咧，今日讲得几出色喎、 哦。系嘛？ 系啊，我即刻上呢个咧旋转拍卖嗰个平台嗰度咧，你打镜仔卡咧。已经系出晒出嚟噶啦！ 请问系卖几多钱一张左右咧？ 咁、我哋唔鼓吹炒卖嘅，不过你自己上网睇啦，其实都几贵咯。 哦，即系赚得翻个餐啦，应该 有得、有得啊，有得啊，有得、多添啦！你嗰都讲紧十几个、十二张噶嘛，嗰啲 part 系咪先？有啲好似钟哥玩玩具咁样，一套爱嚟储。一套我嚟玩，嗱你唔好 玩 嗰张卡有咩好玩啊？ 你 唔好问我 有 咩，系啊，可能储两套咧、 啊， 帮姊妹储埋咧， 咁啊系，即系一套攞嚟珍藏，一套摆床头，一套摆银包咁样， 系啊，一套摆公司，总之套套都去到边都见到。 有一个位置我过唔到， 吓咩啊？ 就系咧。佢對住個餐牌自拍咧，我過唔到，因為首先已經等30分鐘咧，好多人噶啦、你仲要排隊，有另一條隊喺度排，我以為買嘢食啦，唔係啊， 排隊影相啊，係 同嗰12个偶像， 即係佢有啲紙板公仔嘅， 佢去合照啊， 我都同你張 poster 合照啊， 我見到， 我不知幾想講，其實咧我就冇喺海旁嗰度影相，但我見到你我就忍唔住啦， 係啊。 我不是镜仔，我不是镜仔，我只想吃炸鸡群组、炸鸡关注组咁样吓。睇嚟呢个月咧，大家想食美式快餐店咧，唔系咁容易嘅、 希望佢完咗呢个推广嗰个鸡都仲喺度，你就可以食啦。 系啊，系、啊。 跟住个人咯，即系下个月就 Anson Low， 再下个月跟住 Anson Low 乜乜月啊嘛， 年终无忧。系啦，系啦，系啦。 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咧就同你讲，早坏灯咧影响到路面咧挤塞噶，就系、是、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啦。由于嘅有早坏灯啊，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弥敦道。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皆老街，由于有早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对出。咁喺新界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交通就冇造成挤塞嘅，咁但系经过都系要留意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咁排到去油金头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慢车啦，去到新。龙尾就去到水泉澳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快线的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慢车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河源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Kitty， 冬天嚟啦！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芭比，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关注大型科技股即将公布业绩啊。 美国股市咧做好啊，道指同埋标指咧都创咗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咧升6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6点啊。分析师嘅预期咧，标指入边嘅科技股咧第三季度嘅业绩咧，营收啊增长速度大概19%左右啦，跑赢咧指数成分股嘅平均水平啊。嗱要留意翻咧，今个礼拜咧仲有一啲科技巨头啦，包括咧微软公司啦、苹果公司啦，亚马逊咧都会喺本周内咧公布业绩嘅。香港股市方面又点睇啊？都系业绩期啊！如果咧有个别嘅蓝筹股出业绩咧，做得好嘅话咧，随时带动指数抽升。今日会唔会咁样发生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何家路 Carol， 名字背后目标明确，方向清晰。当你寻找工作嘅时候，你觉得系你选择工作，还是系工作正在选择你？呢、这个朝早同 Carol 倾下，佢喺工作道路上嘅开端。 我是 Carol 何家路，我是一个兼职模特儿。 请嚟呢一位嘉宾咧，我先问一下小白先。如果我讲model 模特儿，喺你心目中，你觉得是一个乜嘢嘅定义呢？ 以前咧会觉得是高挑身材啊、长脚啊、万绮雯咁样嘅。咁但系咧，而家睇咗好多外国嘅消息就话，哦，原来唔同嘅界别咧，又需要唔同身形嘅 model 嘅，所以我开始对 model 呢一个字咧，反而模糊咗，唔理解到底一个合资格或者系称身满意嘅 model 到底系点样先至叫做 model。 因为我觉得一个 model 嘅定义好简单，就系、是、可以将一啲产品推销而令到你觉得很舒服被接受， 系 就是、一个好嘅 model 啊。咁所以任何嘅外形其实或者唔同嘅类型都应该。可以做 model 嘅， 啱啱。 但今日请嚟呢一位咧，呢位 model 即系模特儿咧，喺我心目中咧就觉得，咦，佢做得好称职。但系咧喺佢一路做紧呢一个 model 嘅历程里边，又唔系一帆风顺，同埋佢自己都有唔同嘅成长经历嘅时候，有啲唔同嘅睇法。今日请嚟呢位咧就系 Carol 嘅，早晨，何家路。 Hello， 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首先咧，你从事咗呢一个叫做模特儿嘅工作几多年呢？ 如果由接触到而家开始都有7-8年了都。 最初嘅时候系点样可以叫做入到行嘅？ 喺嗰阵时就系有个朋友啦，咁佢就话：，咦，我想要一个 model 可以剪头发嘅，咁就系啦。咁好特别嘅呢一份工就系就剪头发咧，但系要去德国度剪嘅。 吓、 啊，系啊。 即是你本身是长头发佢要剪短晒定还是一个发 型？剪短晒真係成个发型咁样好似个太空人咁样嘅。 咁点解要去到德国剪咁远水路呢？ 因为嗰时就係帮嗰个品牌就代言佢哋就代表亚洲嘅模特儿就去展示嗰一个发型。即係嗰一年个 trend 咁样。 但如果係咁样嘅话，佢有冇话一个任何嘅标准点样去选取呢一个嘅人可以做一个 model 呢？因为呢件事， 嗰阵时就好就是、因为个朋友觉得我适合就咁样，就完全就冇 casting 嗰啲嘢嘅，咁就好彩咯，系咯。 系咪个发型要剃光头咁样啊？ 咁又唔使嘅，靓嘅其实系、不过就要牺牲一样嘢，就系你真系要剪头发咯。 但系当其时点解你会肯做呢一个牺牲？因为即系、头发对于女性嚟讲咧，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噶嘛。咁啊，雖然話可以即係去到其他地方剪，好似件事變得好厲害咁樣，但係你都要剪曬啲頭髮嘅喎。點解你當時有呢個嘅決心可以做呢一樣嘢咧？ 唔係，我第一個問題有問嘅，我問話係咪剃光嘅？剃光我真係唔得嘅，我算㗎啦、真係。咁佢話剪短，咁其實到耳後面嘅啫。最短都是耳后面，即是好像那些 bob 头呢、不会说铲的，那他有这样跟我说的，那我说诶，那 OK 这样就是这样咯。 梁荣忠，冲冲冲。 下定决心需要的是什么呢？无比的勇气还是一时的冲动？为什么你回到香港的时候你又会把心一横， 不如直头做埋 model 咧？ 哦，因為嗰陣時咧，即係除咗我同另外一個女仔，即係個亞洲嘅模特兒咁樣啦，之後咧，我哋都見到，我就見到一啲外國嗰啲即係比較專業嘅模特兒啦，嗰啲應該都係做咗好耐嘅。咁嗰陣時我覺得，咦，其實即係好吸引人啊！呢一份工作，即係除咗佢擺 pose， 唔係話真係純粹擺 pose， 我見到其實都係即係佢有一種。好吸引人嗰種氣質喺度咯，即係我自己都好想成為呢一類型嘅女性咁樣咯。 呢個就係、是、叫做一個工作上某一啲外在嘅嘢吸引咗你啊。咁、其實當你實質去做嘅時候，你覺得同你想象嘅有冇分別呢？ 首先自己要減肥先啦，係啦，因為其實就算當時我去嘅時候，我嗰個身形都唔係一個。我認為唔係職業模特兒嗰種身形咯，都仲係有少少肥肥地，但又唔係真係肥嘅，即係上鏡都 OK 啦，但係唔係當時嗰種哇筷子啊嗰只咯，因為嗰陣時係真係要好 skinny 好 skinny 好瘦嗰種人先至會係會覺得你係 model 噶嘛？ 咦，即係淨話阿小白嗰個睇法咧，係都真係唔係淨係我哋局外人睇喎，甚至乎 model 本身佢哋都係會覺得我要好瘦先至可以做 model 嘅。嗯，係㗎。不過而家就唔同咗咯，就事實而家呢一個年代係唔同咗。 咁阿小白，你冇唔同，有冇改觀咗先？即係你而家呢個年代係咪覺得係可以即係不如瘦啲啊或者肥啲啊都可以？ 我覺得有啲譬如唔同 product 啊嘛，有啲可能係專係俾一啲身形好橫嘅或者係好肥嘅，咁佢哋都有產品嘅。咁你亦都好需要嗰一隻嘅 model。所以我頭先就話我對 model 咧嗰、那個界線越嚟越模糊，係因為我發覺原來所有嘢、所有人或者寵物都可以係 model。 梁榮忠，衝衝衝！ 乜嘢系 model 咧？其实喺我个定义入面 ，model 就系可以令到一样嘢，如果展示喺嗰个人身上面，可以令到嗰样嘢变得更加靓。 咁你而家做咗一个 model 啊？咁但系又唔系话一个好好嘅生活啊，搵到。咁喺呢啲叫做啊，即系艰苦咗咁多年嘅岁月里边，你有冇谂过？喂，其实未必自己啱做噶。 是的，我真的这样想啊。 即经常都会有这个想法。 我开头那种想法说，捱多几年看看怎样，即这样说啦。但是慢慢那阵时就突然间都会有一个转变，是会觉得其实我是不是可能是要从 model 这个职业去找一样啱我的东西呢？即譬如可能是要利用我的外在的，但是就未必是这一份工作。咁嗰陣時就有呢一個咁嘅諗法。 譬如咧，有啲咩外在嘅又唔係呢一份工嘅選擇？ 咁當時我有一個諗法，就係覺得除模特兒，咁你外在啦，咁有啲乜嘢可以貼近，可以用外在嘅利用。咁我嗰陣時就比較興一樣嘢，就係YouTuber。系啊， 即系啱啱盛行嘅时候 咧， 应该 系啦。嗰时啱啱盛行，真系香港好少人做嗰阵，我系有咁样嘅谂法咯。系啊， 咁但系有冇将佢付诸实行咧？ 成日都会因为好多嘢而plan 下先啦，咁样又觉得自己未够，咁就唔去开始，咁就揾咗一样嘢读咯。系啊，嗰阵时揾 咗乜嘢咧？最终系 嗰时揾咗个电影制作咁嘅课程啊。嗰陣時我係其實真係諗住，以後製作電影讀喎，咁我又可以進修下，我覺得正喎，咁樣啦去讀。咁佢又分，我係入到去先知，原來係分五個 track 嘅嗰一個課程咁樣啦。咁佢有一科係表演喎，咁其實我嗰時都未必想揀表演嘅，我有諗過係揀啲可能導演啊、剪接啊，因為我想做 YouTuber 啊嘛。咁我覺得其實嗰時連電影都未知係乜嘢咧。 梁榮忠，衝衝衝！ 工作无分业余或专业，在乎于你投入程度有几多。梁榮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何家路 Carol 倾下佢喺追求理想道路上遇到嘅难关同际遇。 唱吧唱吧唱起它，每个细胞哈哈哈，跳吧跳吧跳起它， 从旋律里讲真话。 唱吧唱吧唱好它，你会唱出你才华。 高高低低， 低跟的天马，高高手发的马， 数声音充满血管，是注定这般不可再换。 长梦远想，始终一动天下半，没法赶。 唱吧唱吧唱起它， 每个细胞向上看， 跳吧跳吧跳起它， 纵算落泪讲说话。 时间9:21，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69%。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嘅，薄扶林道有突发事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玛丽医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往中环方向龙尾而家喺明德村，往香港仔方向龙尾而家喺富林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 另外要留意嘅咧就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啦，因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又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点唱嘅，无论系生日啊，一啲感谢说话或者同一啲久别重逢嘅朋友想讲一啲嘅心声嘅，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预约噶。当你打网球嘅时候，会唔会谂下，其实啲线咁好弹力，系用啲乜嘢做嘅咧？网球拍嘅线通常分咗幼线或者粗线，系网球拍嘅幼线会令到球线更加具弹力噶。但是会降低它的耐用性，因为当被移动的波不断摩擦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摩擦和锯断的情况。所以虽然优先被认为能够做出更加多旋转球，不过一般呢仍然希望球线耐用一些，他们会混合来用的。讲了这么久，你知不知道网球拍的线其实分了人工和天然两种的呢？天然的网球拍线是以什么造成的呢？原来网球拍天然的线是以牛肠或者内脏而制成的。天然的网球拍线弹力比合成的更加高，不过正如刚才所说，弹力虽然高，不过它容易折断，而且价钱也较为昂贵，所以有球手会将天然线和更加耐用的合成线混合使用。生产天然肠线第一步涉及使用化学品浸泡小肠以除去污物，牛肠被漂白变得透明，肠衣被仿成肠线，慢慢地干燥，所得的纤维再被打磨抛光，去除了缺陷以变得平滑，并且达到所需的直径，最后就是涂上聚氨酯涂层作为保护。想环保一点的，可以好像现在顶尖的网球手一样，用人工合成的网球把球线一样那么理想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刘小姐喺度。早晨啊，刘小姐。 早晨啊，大家早晨。想点首歌咧，俾我女女听，佢21岁，佢寻日生日啦。咩歌都冇所谓嘅，咩开心得啦。 佢有冇话中意边个唱歌噶？ 佢啊，佢咩都中意，中意听英文歌。 哦，系啊，中意听英文歌。哦，好啊，咁啊，拣首英文歌俾佢啦。 好啊，多谢晒先。 女女有冇话平时好乖啊，好孝顺咁样噶？ 有啊。 佢多数都系算听话嗰个嚟嘅。 嗯，即系唔使点劳气嘅。 系啦。 咁廿一岁而家应该好安乐噶咯，系咪？有自己学业事业噶咯。 系啊，系啊。 嗯，出嚟做嘢未啊？ 护士咯。 都辛苦喎、啊、呢一行。 系啊，但系佢中意啊嘛，冇办法啦。 咁所以做妈咪嘅一定全力支持啦。 系咯、 嗯，好啦，多谢晒你，咁亦都将佢呢一个嘅毅力同埋努力啦，希望可以转化成为好多嘅力量啦，去帮到社会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 好啊，系咯，希望系咁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刘小姐，拜拜。 Around you, and for once, never wondered what they were. The rainstorm and the river are my brothers. Aaron and Leande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that never.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同阿 O， 仲有啊电话旁边啊，同我哋一起追踪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嘅。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阿 O，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有呼吸美学喎、 啊。系啦，咁啊，今晚7:10啦，呼吸美学中国古话常识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哦、啊，呢一辑节目咁耐以嚟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好多中国嘅古话嘛。咁、 嗯、 啊，大家可能会问啦，嗰啲古话咧，即系。輕則係一百幾十年，重則係幾百年嘅話，即係點樣流傳到今時今日喺個博物館嗰度嘅咧？咁、 嗯、 啊，今晚咧個節目就會同大家仔細咁樣説明一下， 哎好啊、 由明清時期嗰啲珍貴嘅書畫咧，點樣經過啲戰亂啊、風浪啊咁樣，從嗰啲畫家文人嘅手上輾轉，又經過啲皇帝啊、大官貴人啦、啊、收藏家等等，最後嚟到我哋今時今日嘅博物館嘅。 係啊，其實咧，即係而家嘅收藏技術梗係好啦，又可以控制濕度啊、温度啊各樣嘢。其實咁多年都保存得到咧。嗯是一个我觉得每一个的珍品都是奇迹来的。 是啊好劲抽啊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艺术的氛围啦是吗 冇错啦咁啊去到紧接住今晚7:35继续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啊先想访问一下两位先。你今朝即是做节目咁早咧，有冇食早餐啊？ 冇啊， 冇啊， 真系冇时间食。 系等你啊，畅。 O、okay, K， 等我介绍呢个节目你睇 。好啊，好啊，好啊， 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咧，咁啊，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啊，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原来食早餐好重要嘅，咁喺营养价值嗰度有几重要咧？今晚佢同大家讲下啦。 哦，好。 好多朋友咧，好似我都系啊，好赶嘛，即系惊迟到啊，咁啊，净系。吃了一個港式的麵包就頂肚就算數了、 啊、 今晚他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港式麵包的營養價值、嗯、即是做早餐又夠不夠營養呢、嗯、今晚聽一下他怎麼說 好那看完之後又回到大自然是吧、 嗯、沒錯了今晚8:00大自然逐樣解上個星期是第一集啦，今個星期嚟到第二集，咁就呢、這個節目咧，就每一集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咧，香港本地嗰啲動植物啦，嗰啲物種嘅，咁、嗯哦、今晚會同大家介紹一隻叫做大頭龜。 咁、哦、歸如其名，個頭好大嘅，大到咧縮唔翻入自己龜。 哎呀，咁慘啊！咁點啊？如果有人襲擊佢嘅時候，咪個頭惡咁樣咯？ 即係做唔到縮頭烏龜啦！究竟佢點樣保護自己咧？好得好得意嘅嗰只龜，咁啊今晚大家會留意一下啦。 哦，咁幾好喎、啊！大家都可以咧享受喺大自然之中、啊，即係如果聚焦喺港台電視31，你可以睇呢個大自然追蹤啦、啊。咁、跟住撳個 V 字頭嗰電視台咧、又會睇到有啲女仔同啲從即係咩從前有10女仔。嗰、那個又睇到山野之間，喂，有好多唔同嘅物種、哦，其實都展現到個物種多樣性嘅。咁、大家親親大自然啦，唔該曬，唱 thank you，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像通话。中国商务部指出，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双方认为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刻，中美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十分重要。中方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制裁和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表达关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卡塔尔期间，在多哈会见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王毅说，希望阿富汗塔利班进一步展现开放包容，团结阿富汗各民族各派别，共同致力于和平重建，切实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他说，中方从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从不谋求势力范围，敦促西方解除制裁，呼吁各方理性务实和阿富汗塔利班接触。王毅又强调，东伊运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现实威胁，亦对阿富汗国内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危害，希望并相信阿富汗塔利班会彻底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划清界限，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巴拉达尔说，希望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的援助力度，帮助克服人道主义危机，走上发展正轨。非洲国家苏丹爆发军事政变，军方解散过渡政府，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有民众不满军方发动政变上街示威，军方开枪镇压，至今最少7死亡，140受伤。美国、英国和挪威政府都谴责苏丹发动政变，并对苏丹局势深表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安全部队释放被非法拘留的反对派人士。报道指出，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在拒绝发表支持政变的声明后，早前已经被扣押，首都喀土穆等大城市出现示威，反对军事政变。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以视像方式出席美国和东盟峰会，是继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出席马尼拉东盟峰会后，事隔4再有美国总统参与有关会议。美国驻文莱大使馆向传媒指出，拜登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与今次峰会。白宫表示，拜登将会讨论到美国对东盟在地区事务上的承诺，强化和东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应对新型肺炎大流行，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的挑战。分析指出，拜登出席东盟峰会反映华府期望借此压制中国，同时向东盟确保美日印澳四国的合作和与英澳成立的安全伙伴协议，并非旨在取代东盟在区内的中心位置。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7点，升13点，成交金额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4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升5毫；比亚迪股份318.4，升15.8；阿里巴巴171.3，跌2.7；美团285.8，跌1元；李宁96.95，升5.4；财经科技4.57，跌2.7；建设银行5.38，跌4仙；吉利汽车27.8，升8.5；汇控47.3，升6毫；快手109.4，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3.8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8，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36点，升536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6美元，卖出1,8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头先有个薄扶林道有个突发事件嘅，咁先讲翻咧就系薄扶林道呢个突发事件先啦。咁呢个突发事件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近住玛丽医院呢一段咧部分行车线都已经系解封，咁但系来回方向咧都仲系挤塞，去中环方向咧龙尾排到去沙宣道，反方向去香港仔咧车龙就排到士美飞路，而家士美飞路上翻去薄扶林道咧亦都系挤塞，另外咧。可能好多车改行咗域多利道啦，咁所以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挤塞，去香港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赵院，去中环方向车龙就去到美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薄扶林道嘅突发事件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近住玛丽医院部分嘅行车线就已经系解封，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去中环方向龙尾排到去沙宣道，反方向去香港仔就排到去士美飞路，美飞路而家上翻去薄扶林道挤塞，另外啦，域多利道咧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去赵院，反方向去中环咧龙尾就排到去美景台对出。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即系去九龙塘方向啦，近住亚皆老街就有交通灯系失灵噶，咁而家车龙就去到胜利道。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有交通灯失灵，龙尾去到胜利道对出。码头涌道去红磡，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锦田公路近住四季雅苑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几挤塞噶，去林锦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锦田绕道，近住江大路反方向去元朗就排到罗屋村对出，就系锦田公路近住四季雅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好塞车噶，去林锦公路方向排到去锦田绕道，近住江大路反方向去元朗车龙排到去罗屋村。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啦，近住下村路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咁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制作电视节目，考验一班同学的学术知识、国情、常识等等，你敢接受挑战吗？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我是马俊伟。各位中一到中三的同学仔，如果你都想参加知情识趣三十一的话，记得同你的老师讲，快啲叫学校报名啦！ 想知报名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立即登上 tv.rthk.hk， 截止日期11月5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三代人嘅代沟。唔同嘅年纪系会有唔同嘅谂法。当你系小朋友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大人谂乜。当你长大成人，你又不会明白小朋友怎么想。小朋友不明白大人想什么就说，因为他未经历过成长之后的年纪。但是当你已经是大人的时候，你曾经经历过小朋友的岁月，为什么你会不明白小孩想什么呢？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成长的年代不同，年代不同，接触的事物都不同，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各自思考的模式都不相同。如果是这样，两代之间谈不到偈，未变成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都是的，如果不是，都不会有代沟这个名词出现。是的，很多东西真是不明白。话说星期日去发型屋电头发，你可能会说，你仲细咩？以为自己系偶像派啊，仲电发？咁边个话实力派唔电得发嘅呢？作为一个创作人，经常要保持新鲜感，创意先会喺左紧。你可以话系工作上需要。我去开嘅理发铺属于地区小店，一两个师傅一脚踢嗰种呢。我喜欢呢类型。简单方便又亲切，由于星期日比较人多，去到已经满座。呢日我见到好多人电发，见到人电发并唔系一件好特别嘅事啊。但系我眼前见到电紧发嘅系两个女孩子啊，系孩子啊，年纪大约10岁左右。脑海里边即时出现好多问号，点解咁细个？ 可以电发呢？这个年纪学校应该未必批准电发的，难道现在学校的标准不同了？这两位小朋友好有耐性等发型师整头发，看他们的表情反应应该不是第一次整了，他们一直望住镜，眼神充满期待，究竟阵间会有几靓。见到小朋友的家长坐在隔离，好有耐性等紧，我又陷入沉思了。我读书的年代，发型是根据学校的规则或者妈妈的训示而剪。既然家长都在这里，即是家长同意了，那学校那边又怎么处理呢？我细细声问发型师，他说这位家长每朝都会帮小朋友吹直啲头发，等他翻学，放学再帮他整翻乱。我好好奇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这位家长希望小朋友从细开始注重自己仪容。我心想，小朋友需要的应该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童年，而不是过大人的生活。我想我不明白的是这位家长多些，看来我和这位家长已经有代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小朋友望向我，三对眼睛交换眼神，好像是说，阿叔，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电发，看来我们有代沟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嘛为何我这样失常，以旁人形似知，话我现已太心近视，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象移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 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刺，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近视，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 齐划色，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分享下呢个自制嘅邪恶小食 系乜嘢？ 因为呢知道好多人都鍾意喺屋企嗰度煲劇啦，咁煲完一套又一套。咁一路坐喺度嘅时候呢，除咗会攞住一包包嘅零食喺度嚼下嚼下之外呢，都会想自己整下一啲好食啲特别啲嘅零食。尤其是譬如 weekend 有啲朋友上嚟嘅时候，哇，如果大家一起喺度睇戏呀煲劇，跟住喂，我自己整噶咁样，咁睇下系咩嚟嘅？呢个咧就 系 海苔天妇罗啦。其实呢海苔天妇罗咧，如果你话一包包嗰啲零食咧，可能都有嘅。咁但系你新鲜热辣咁样整咧，其实都好简单，仲要咧好香口。即系如果你有啲嘢饮下咧，咁啊正啦。 系咪攞嗰啲四咩紫菜，跟住染啲蛋浆炸？ 其实而家紫菜咧都有好多款嘅。咁你喺嗰啲超级市场见到有啲咧比较大块啲嗰啲咧，就会系韩式嘅紫菜啦。咁啊嗰只咧我就会觉得好。咁你翻到嚟咧就裁到你，即系用剪啦或者用刀啦，裁到你想要嘅一啲 size 啦。咁通常咧就细过手板少少咯，一块又唔会太细块嘅嗰啲天妇罗。咁好啦，点做咧？就四样材料嘅啫，就系海苔啦，跟住就系面粉啦、冻水啦，同埋蛋黄酱。咁啊，头先所讲嗰个紫菜啦或者海苔啦，咁你买咗翻嚟咧，剪咗啱嘅 size 咧就摆埋一边。咁跟住咧就倒个浆啦，个浆就系面粉40克啦，冻水55克，跟住加一大匙羹嘅蛋黄酱，就将佢搅匀佢，咁就做咗呢一个嘅面粉浆啦。咁就将你嘅紫菜咧摆落去，两边都染咗呢个浆，咁咧就可以落个镬嗰度半煎炸啦。我觉得， 不过咧讲到呢度咧，我即刻喺度谂啦。劳师动众整咁多嘢，我会再炸埋，即系可能普通嗰啲。 炸埋其他嘢， 系整埋其他，唉，都系整啲矮瓜啦、南瓜片啊咁样，即系都真系做埋天妇罗佢啦，真系。 即系变咗杂锦天妇罗。 因为你开得嗰个浆啊嘛，已经 系啊。咁你又讲得啱，咁啊，跟住咧就落咗个热油锅嗰度炸咧，咁啊攞翻上嚟，最后撒翻少少椒盐同埋辣椒粉咧，咁就同你出去嗰啲居酒屋食嗰啲咧差唔多啊，真系。 正啊，真系居酒屋都好耐冇去啦。不如揾日去回一回居酒屋啲酒啊！ 回想翻，我哋都有好多地方要一齐去啊！ 好啊！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系林慧啊！系啦。 做咩事你要扮林慧？ 做咩系咯？点解？小白 食咗佢嘅时间啦，做咩啊？我要讲，而家叫佢走开。 啱啊！啱啊！啱啊！ 啱啊！ 请讲，请讲，请讲。 阿 Bobby 有啲公务在身，要去处理。 诶，唔使解释得咁清楚嘅。 小白想讲啊，个个都要行开啊。 咁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分享下啫。因为嗱，我寻日咧就有幸啦，做完嘢之后咧，我去行翻山， 好正！佢话有行， 有行， 其实有空档啫。 唔系，真系有行啊！对我嚟讲，真系有行，因为点解咧？即系上年咪整一只脚嘅，搞好耐啦。 好翻咧，依家 未啊？因为而家行嘅时候咧，都即系行每一步咧，其实你都 feel 到只脚仲系仲有啲嘢嘅， 即系步步为艰咁样。 系啊，仲步步为营添啊，系啦。咁啊，所以咧，你行嘅时候要特别小心啦。咁但系咧，另外谂翻咧，喂，其实即系而家开始行到咧，就可以即系准备定稳定多啲嘅路线。 系 其中一啲咧，我觉得都几 啱大家去到行嘅時候，因為我而家都幾中意就係唔係話淨係嗰條路難定唔難啊，而係嗰條路咧到底有幾多嘅觀賞價值啊？嚇、嗯，即係係啊，因為有啲嘅山路咧，佢除咗係點解佢會山路咧？因為佢比較偏僻啫。但你可以咧，就係、是、譬如一家大細都啱行嘅，咁可以去一啲例如嘉樂徑或者親子徑，甚至乎有啲咧，雖然就唔係話政府做咗做嘉樂徑嘅，咁但係咧都有啲簡單啲嘅山徑，其實係可以俾一家人行，而且入面咧仲有好多嘅歷史建築喺呢度嘅。 你作為一個行山達人，咁我咪問你啦，咁你如果要首推香港最冇欣赏价值嘅行山径系边条啊？ 我屋企附近嗰条咯， 即系冇嘢行，冇嘢睇啊！ 喂，即系我屋企附近有条十二生肖径啊！ 咁你我有行过、 啊，你有行过喺大美督嗰度啊嘛？ 系 啦、 啊， 嗰、那个山仔其实都啲风景都几靓嘅。咁但系佢点解话佢又唔系话即系都闷闷地咧？因为佢沿住咧嗰种话十二生肖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咁、你一路咧就跟住嗰啲生肖喺度行嘅时候咧，跟住你就可以行晒成条噶啦。咁但系咧嗰条路咧实在咧系太过简单，同埋佢啲景观咧， 嘉乐径啊， 嘉乐径系啦，佢景观咧其实系得三个位影相嘅啫。第一个位佢就系影条堤坝，即系大美督船湾淡水湖嗰度堤坝啦，由上面望落去就打直咁样，你影晒成条堤坝噶啦。另一个位咧就影八仙岭嘅，咁就你可以一望就望到成个八仙岭咁啊。有張石凳喺度嘅，我記得，咁又可以望。第三個位咧就係望翻而家新起咗嘅龍尾泳灘啦，咁就可以咧一眼望咗去嗰個龍尾泳灘。如果要數到最靚嗰個位咧，其實我會講話應該喺黃昏嘅時段就上去睇呢個龍尾泳灘嗰個位，因為嗰個位啱啱咧就係向住西面嘅，咁你變咗太陽落山嘅時候，其實嗰個位係啦，呢直頭成個你諗下啲人喺龍尾泳灘都係呃都係影黃昏相啫嘛，咁你日落嘅時候，如果你喺個山上面仲要影埋嗰個海灘，同埋行上去咧，其實又唔係話好耐嘅，你行上去其實快嘅話咧，你十分鐘都去到 嘅。所以其實你 唔係近佢屋企啫， 唔係我意思係話由大美督嗰度個巴士站行上去咧，其實內極都係十五分鐘，你都去到嗰個咁靚嘅影相。 即係行得咁慢，極其量都係半個鐘可以到嘅。 係啊，同埋大美都唔好大家以為好遠啊，即係可能我自己住嗰度啦，我覺得其實都好近。 梗係遠啦，入去探小白咯，順便燒埋嘢食， 係咯 ，BBQ 咁幾好啊， 係啊，秋遊啊。秋游去边度游啊？小白屋企游啊，真系 去小白屋企食嘢好啊！ 系 啊，自己唔使煮。 系啊 ，Auntie， 唔系小白自己搞掂。 系啊，我哋自己搞掂啊嘛。所以话咧，其实呢个秋天咧，即系而家又开始凉凉地，虽然都有少回暖嘅感觉啦，但系咧都系好啱咧，就系开始即系要谂下边啲位置行山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谂住叫埋小朋友一齐行嘅时候，就揾一啲我头先所讲啊，有啲嘅地方真系好啱小朋友去，而可以睇到嗰啲历史建筑。即系你有咁多历史嘢睇咧，其实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可以教埋佢啊。点解你要尊师重道啊？尊敬长辈啊？因为其实冇佢哋咧，冇我哋嘅、啊。系啊，呢、這个 concept 我觉得咧，可以藉住呢个行山咧，教下啲小朋友。 但行山都仲要咁多教训啊？ 系啊，你 学嘢嘛？ 唔系人爸爸，你唔明噶啦，钟哥。当你系一个小朋友嘅爸爸嘅时候，你就要谂无时无刻同佢讲嘢都要正面嘅。 你有冇谂过你个仔嘅感受咧？我行山啫，阿爸。我去行山，你讲咁多呢啲嘢 嘅，系啊。但如果大家喺行山嘅时候见到小朋友，其实多啲赞佢， 系， 因为每一个赞许对小朋友嘅成长好重要噶。 咁赞佢咩咧？ 赞佢行得好叻，佢仲一支箭冲上去噶啦。 不过真系叻嘅，我觉得佢哋。 咁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同佢讲好渣喎，咁样会点咧？ 激将法，激将法 系啊。 激将法冇乜用啊，我觉得对呢个年代小朋友， 所以唔好啦，唔好讲负面嘢。 因为真系噶，你同小朋友咧一路行山嘅时候，你同佢赞佢，哇，小朋友。你几多岁啊？哇、啊，你行得好好、啊、喎！跟住原本咧，啲小朋友佢会话啊，好攰啊，我想休息啊。佢会自己同你讲，我唔攰啊。我仲可以继续行啊，因为佢之后面一定会有人啊嘛。 唔好死定喎、啊，你同佢讲，一阵爸爸要孭翻你落山、 啊。要同佢讲唔好死定，但因为啲细路知道后面继续会有一扎人嚟紧噶嘛，咁佢就会不断得到咩啊？奖赏，啲奖赏就 系 嗰啲赞美嘅说话啦。咁、 啊、 个人咧就一路行山咧，呢啲咪步伐越嚟越重啊，佢越嚟越飘飘然啊。 其实都系劲嘅，有时见到啲小朋友咧去到宫顶噶，真系。 系啊， 你都会好奇怪，哇！咁细个小朋友点样行 上 嚟？ 上八仙岭都几犀利啊！ 系啊，犀利 啊！劲啊劲啊！ 多啲赞下佢。 要啊要啊！